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保钓行动委员会估计保钓船启风二号会在星期二深夜抵港，但仍然要视乎沿途水流和其他天气因素，有可能提早或者延迟抵达。委员会陆上总指挥陈玉南早前说，保钓船回港后会视乎船只的损毁情况和资金，并同两岸三地保钓人士商讨部署后决定是否十月再登岛宣示主权。他又希望两岸三地政府支持民间保钓行动。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表示，特首梁振英是会考虑是否应该迎接保钓船回港。林焕光又认为，保钓活动展示了香港公民社会的力量，宣扬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但如果再有登岛的计划，希望保钓人士多加考虑人身安全。日本十名的右翼分子包括五名地方议员登上钓鱼岛，中国表示强烈的抗议。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向日本外务省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要求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外交部副部长傅盈亦都同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通电话，提出抗议。丹羽宇一郎就说完全无法接受。新华社发表评论，批评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捞取个人政治资本和借机煽动对立。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谷开来被控毒杀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案件，今日在安徽合肥市中级法院宣判。外电引述多名的律师估计，谷开来可能被判长期的监禁。法院今个月9号用了一日的时间审结案件。检察当局说，谷开来和海伍德有经济利益矛盾，担心到海伍德会危害儿子安全。谷开来去年年底在重庆一间的酒店落毒杀害商人海伍德，而谷开来对控罪并无异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所有我哋出版嘅杂志咧，其实都可以喺个 app 嘅先上边咧 download 得到落嚟嘅。当然啦，本身我哋呢个 app 嘅先唔系真系净系一本好简单嘅书，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功能，譬如好似 video 啦。咁其实呢个 video 咧好受我哋嗰啲广告商欢迎，我哋嘅广告商可以透过 video 咧介绍得到多啲佢哋个产品嘅特色咯。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功能嚟噶啦。当一啲用家或者买家 download 咗嗰本杂志之后咧，咁当佢哋睇嗰啲广告啦，咁佢哋见到啱嘅一啲产品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已经可以直接喺嗰个版面上边做一啲唔同嘅功能嘅嘢噶啦。咁例如佢可能需要记住 bookmark， 跟住就往后容易等佢翻查翻呢一个佢 bookmark 咗嘅广告啦。咁甚至用家系可以直接将呢一个广告用 email 嘅形式俾翻佢自己嘅同事啊，或者一啲供应商咁样啦。佢如果系想直接查询翻嗰件产品，佢亦都只需要喺我哋个 app 先上边揿一个掣，咁就亦都已经可以直接可以做到一个查询噶啦，咁呢啲都系喺个 app 嘅先上面嘅其中一啲功能嚟噶。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 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天气警告、特别交通安排、仲收到食物警报，你只要下载香港政府通知你 App， 就可以随时掌握生活重要资讯，自己选择同设定要接收的资讯，信息仲可以分享到社交网站。装埋政府 App 站通，可以下载政府更多实用 Apps。香港政府通知你，重要资讯帮到你。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保卫钓鱼台，保卫了十几年，阿牛想都没想过自己会由反共分子一下子变成了中华勇士，由文汇大公帮他抬轿，英雄式地回港，威过神九三位太空人。香港的土共分子一向都苦，因为中央政策鬼神莫测，跟车太贴容易车毁人亡，跟得太远又被人中间涉入落后形势。保钓从来不是土共的游戏，北京对保卫钓鱼台一向态度暧昧，莫讲话好像南韩总理李明博那样亲临独岛以示国格。中共领导人由71年钓鱼台问题发生以来，都是嘴巴随便讲讲钓鱼台是中国固有领土，但行动上莫讲话官方，即使民间的保钓声音都备受打压。所以香港土共对保卫钓鱼台一向都避而不谈。1996年陈旭祥在钓鱼台海域跳陆海宣述主权溺毙以来，香港参与保钓行动的来来去去都是那10个8个人。阿牛失去了立法会议席之后，保钓更成为他唯一的政治舞台，这个是他最后的着力点，希望藉此重返议会。保钓在香港20年来都是失意政客的游戏。陈旭祥是国粹派学生的激进领袖，跟贴四人帮的路线，76年四人帮落台，他已经失意于香港的土共圈子，两度参与立法局选举无功而返。保钓是最后的舞台，不幸死于保钓过程，意外成为了英雄。阿牛保钓没有想过这么本小利大，原来中央今日欢迎香港人保钓，咁爱国爱港的民建联、工联会、各港区人大政协、爱国大妈撒仲组织船队保家卫国。今次出海费用不计算在阿牛的竞选经费之内，9月9日前各路英雄仲不张罗出海扬帆钓鱼台。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早晨， 早晨，早晨，7:39，直播室有李锦鸿老总。 咦，今日 有黄师傅，点解你又出现啦？ 出现嘅系啦， 一个错误啦，错误，其实唔系错误，应该咁讲。 你红啊嘛，因为你红。 啊這個、 用到你盡， 呢、這个啱啦，呢、這个啊，老总讲嘢比较中肯啦。 人红咧就要用到盡。 喂、啊，咁啊节目大改革，我哋一台吓、啊， 今日大改革、啊、就本来大班做节目嘅，但系大班咧，你知老人家系咪肯用个字眼叫 长者、 长者、 智者， 翻到嚟香港咧就可能就未适应到，咁啊需要我咧就系帮佢。 顶多日啊， 后生仔顶多日啦，咁样 后生仔，哇，好耐冇听呢个字眼啦，好多谢你，近十年冇人讲啊呢个字眼，同我有关。 今日你十点钟休息之后咧，休息阵咧，你一点钟要开咪噶咯？ 系啊，有个新节目叫前因后果，同我同阿邝明轩做嘅，咁所以变咗咧，如果大家唔厌烦嘅话咧，而家开始听。听到四点都系我把声。 如果厌烦呢 厌烦呢就你可以去呢、這个第二台我哋个大家台。因为我哋好多节目呢就分开。一台呢就是时事财经为主。咁、二台就娱乐性㗎啦，就有呢、這个呢即系梁思浩啊、梁继章啊、陈海琪啊、麦润寿啊，不过麦润寿放假。咁即系呢段时间呢其实呢就系、是、变咗二台啦，就整齐返两个方向。一个呢就系、是、以开心心啦，即系听歌啦。时事啊，娱乐咁时事财经嗰边就去翻一台度咁咯， 系 咁嗰一台啲节目 十点钟咧就开始啊，咁阿 Q 仔同阿谭少都继续讲喺一台就讲大钱好世界吓， 系啊嗱，我哋先听完阿大班啊同阿林伯阿林旭华嘅阿老总嘅风波之后咧，就可以开始听财经政治，就系、是、有 Q 仔谭少兴，再跟住咧一点到四点咧就有我同阿邝永轩嘅阿前因后果，咁跟住咧就有个钟头咧叫。环球股市动向就四点到五点嘅，咁五点之后当然都有十级自由风啦，有郑家富同吴志森啦，咁跟住八点有个新节目嘅阿林玉华，其实都播咗成个星期嘅，叫倾国倾城啊，马恩赐做主理嘅吓，咁再跟住十一点之后就 呢个系涉咗阿麦润寿嘅节目啫，系嘛？ 麦润寿节目去二台啊嘛，因为 哦， 即系咁啊，即系统一翻个二台就比较 调动 啫，咁一台就变咗系全部系时事财经咯，就比较男人 风格更加突显出嚟啦， 啊！突显咗男人嘅台啊，就可以咁讲啦。咁嗰啲女性主义者闹我，黄碧云会闹我。 唔系、啊，喂，十一点有个好女人嘅节目噶吓， 嗰个俾男人听嘅。啊、林旭华，你真系你咁你都唔明嘅，因为三点式泳衣俾女人着，不过俾男人睇噶嘛。 哦、 你一定要搞清楚嗰个。 原来个节目铺排有啲嘅，即系性别作为一个主线嘅咁样吓。 其实当时杂志都系咁噶，阿李锦鹏嘅一周刊嘅时候，你个谂都系 book A 就系男人睇为主，即系财经同政治 ；book B 就系娱乐同富刊，就系、是、比较女性为主。当时嘅设计系咁样啦吓、即系当初个时候嘅一传媒嗰个谂法系咁，但实际冇关系嘅。原来我哋发觉，原来冇关系嘅，原来男人好中意睇娱乐。原来女人最好就 系政治 嘅，所以呢个咧只不过系一个即系男性杀猪主义嗰啲人咧，嗰种思维模式就以为男人自然地政治财经，女人就自然地呢个生活同富刊诶同埋娱乐，咁其实冇关系 嘅。好，咁睇呢个节目调动咧，即系可能即系听众会系有咩嘅共鸣啦。嗱，今晚嚟讲即系话题都系唔系太多啦，仍然围绕住个保钓，但系个火头咧就放咗喺内地琴日嗰个嘅嗰、个嘅即系各地嗰啲嘅怒敲方面 林旭华几好讲普通话， 你再讲多次你吓， 再讲多次，唔该你。神 钓鱼台， 什么小鱼板滚出钓鱼台？我见到成日新闻都咁滚嚟。 你睇翻寻日嗰啲新闻，啲电新闻，你要睇到我哋香港人示威就文明得多，真系 系 啊！你使乜嘢去针对嗰啲咁嘅日本名牌汽车？使咩针对啲日本嘅百货公司啊、超市同埋呢个系食肆咧？使乜咧？真系 我谂对啊，即系我谂佢对国内人咧对现实嘅不满积压太多，宣泄嘅渠道太少。我哋起码有个我哋呢个咁样嘅 DBC 数码，咩打电话嚟申诉下，讲下自己心中意见啦。喂，国内冇呢啲平台咧，对成个生活、民间、政治、政府个矛盾咧，你一比较少少渠道佢咧，就好似啲水坝漏水。水咁啊，成飙出嚟嘅。 即系内地一直都压抑啲在民间嗰啲嘅，即系不满情绪，一出就压。但系咧，面对呢个保钓呢个国家民族咧，不能不放。 哇！ 一放之下咧，就其实就问题出现 嘅。真系好惊嘅。 呢个就即系我谂北京为之紧张。今日即系琴日，应该各部门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点样嚟控制？即系水能覆舟，都能即系盖舟。所以今次嚟讲，即系保钓引发咗内地社会中不满情绪嘅爆发，会唔会仲有下文？会唔会打压？但咧喺呢个民族主义之下，你就不能打压。所以嗰个控制系相当重要 嘅，呢个亦系令人咧冇法掌握北京嗰个松紧度啊。同样系保钓呢件事先吓，1972年啊，即系在交还中程协议开始到依家40年嚟，你保钓呢个话题，你个松紧之间拿捏咧，其实咧土共真系跟唔切嘅。嗱，即系我成日觉得咧做土共好苦嘅，你永远唔知道北京嗰个线去到边度嘅。你今日出海咁巧地阿牛出海咧，系冇事啫，下次出海可能犯法嘅。警务处处长话佢哋上个船，佢哋选择离开个警员，咁即系犯法定唔犯法？记者问佢，咁犯法定唔犯法？ 日本头啊，上翻佢自己声称系佢嘅地方嘅系呢个系呢个 尖角烈斗， 一样系话而家犯法啦，话下次可能都喐佢噶，咁样噶真系啊！ 所以你变咗咧嗱，你上次咁多年嚟十几年啦，你都话佢哋犯法唔俾佢出海噶嘛，用食环处啊，用海事处啊，乜嘢处都用晒。 今次 咧突然间嗱，呢个我哋掌握唔到啦，嗱梁振英掌握到啦，究竟依今一依期嘅北京嗰个风向系点咧？原来俾你出嘅，咁哦出啦，一出嗱，今日就变咗今次合法，但系下次嗱，你话我十月啊，牛话我再去过登岛咁，十月可能犯法嘅喎， 即系特首喺呢个问题上必须系紧随即系中央嗰个路线嘅，呢个冇得倾嘅，所以啦，你话即系特首听日去接船嗰可能性大唔大咧？吓， 我就 梗 系未啦， 未到时候， 即系派代表都唔知道有冇啊，真系， 即系你话上次因为北京呢个风想放少少民族情绪宣泄，就容许大家去反对啲即系日本侵占钓鱼台，即系造成28个城市嘅即系大骚乱咁滞嘅，你见到个画面啊，几恐怖嘅其实 系啊，所以28个咧，原来香港行第一吓， 系啊， 深圳、广州、珠海、上海、北京、苏州、济南、济宁、烟台。呢个咩州啊？睇唔到添啫。成都、长沙、青岛、哈尔滨、 大城市、大连、武汉、 台州、伊湖、宁波、温州、郑州、贵阳、杭州、南宁、沈阳、太原啊、株洲啊，呢个系嘛？ 即系如果呢个礼拜即系北京方面仲冇啲即系行政手段，或者更加系具体嘅嘢，就唔系啲外交嘅辞令嚟到去回应嘅事件咧。嗱，下星期日咧，嗱呢啲咁嘅热潮咧，而家28个城市，下礼拜可能会更多。啲方面咧，全国呢个咁嘅即系情绪失控咧，啲方面咧就北京会引以为忧嘅。嗱，所以喺现阶段底下咧，即系梁振英啊，我相信都唔敢太过咧 高调一阵， 高调一阵咧， 可以行前个北京， 佢再行前个北京啦，北京嗱，好简单。你香港可以名正言顺去，点解北京我哋唔去得啊？佢哋要出海，我哋就要千帆并举。嗱，咁情况底下咧，你又唔知去好唔去好啦。 不佢咧，即系我觉得嗱，你喺台湾生活过，你知道啦，李锦鸿。其实咧，上次咧，你有冇印象咧？当时啊，中美建交，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其实系政府策动全台学生咧，就去美国嗰、那个啊，当时嘅办公室就示威嘅，全个台湾就全。即系全台大示威，当时政府策动嘅，咁好多学生都不明所以。今次咧，我觉得咧，其实真正关心钓鱼台嘅人咧，我认为唔多嘅。不过政府俾个渠道你宣泄对现实生活嘅不满，所以大家咪拱汽车啊，大叫口号啊。 不过但系好恐怖、啊，连呢个系公安车都反转，真系吓。 其实 就需要一个日本品牌、就 是。公安其实佢一直系即系最不满就 系 公安噶嘛。 系 咪即系反对情绪个象征意义就系、是、咧？即系公安对佢哋打压最不满公安，所以第一个责就责公安。 所以你话我见到嘅，你话啲民众个怒火系烧向日本，我认为唔系嘅，系烧向政府，任何个权威啊，代表政府嘅权威就系会烧向噶啦。同埋你见到呢件事，大家可以讨论埋，同埋香港嘅国民教育一齐讨论嘅。嗱，时效性真系好紧要。点解我一直都认为72年前嘅保钓示威系有意义嘅？因为71年6月13号咧，美国咧就已经公布嗰个所谓72年实施嘅交还冲绳协定，将钓鱼台拨归咗俾大陆。咁当时。未实行嘅，未实行咧，大家个示威保钓嘅意义喺度啦，就保钓 嗰个就关键时刻嚟。 1972年之后已经实行咗个国际条约咧，你再保钓咧就系失意政客嗰、那个即系政治舞台嚟嘅啫。即系我所谂纯粹系即系陈旭祥啊、牛呢啲做嘅啫。其实即系点解咧？就系话时限好紧要，国民教育你俾佢入得学校咧，推唔到噶啦。以后 同埋睇翻即系今次即系掀起保钓，就觉得日本嘅右翼主义啊，仲喺度蠢蠢欲动。事实上咧。钓鱼岛同样喺佢嚟讲系一个政治舞台，即系你而家你睇翻即系东京嗰个市长啦，那个石原市长啦，系、嗰个叫做即系东京嘅支持啊， 系 佢本身系嗰种即系右翼嗰个嘅灵魂所在，同埋佢本身亦都有一个咧政治嘅野心喺度啊嘛。咁、日本嗰个民主党你嘅势弱啊，亦都要应付即系小泽派嘅嗰种嘅回归嗱，所以咧日本嘅政坛嘅形势相当复杂，所以正如黄伟文所讲。今日嘅钓鱼岛都成为一个嘅政治舞台，就各取所需。喺咁底下咧，民众如果仲用单纯嘅民族主义嚟到去补钓咧，嗱、那、嗰个嘅焦点其实咧系有啲模糊咗 嘅 吓。 其实啦，仲有讲翻讨论翻呢个问题啦，李锦鸿，我同你研究一下呢啲新闻嘅报道方式啊。我哋香港 有几位人士，八位叫做中华勇士就登上钓鱼台，挥动呢个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五星红旗。但日本登上钓鱼台嗰扎人咧，就叫做右翼分子。我见到喂咁样叫新闻持平，我自己做新闻，我每次都笑呢啲嘅。我自己做紧呢个行业嘅，我想同大家讲，我读呢个科目，做呢个行业，但我见到喂日本人登上钓鱼台，叫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台，香港咧嗰几个人登上钓鱼台就叫做中华。华勇士登上钓鱼台，点解要 label 佢嘅右翼分子咧？其实系咪先？你可以话香港嗰班民族主义分子收上钓鱼台得唔得啊？即系你会唔会咁 label 咧？但系全世界嘅新闻都用呢种方式去讲嘅，即系你见到佢哋啲即系电视台啊、电台啊、新闻啊、报纸、杂志 啊，都系咁样标签咗嗰班叫右翼分子。 咁你想赞香港嗰啲系外国报章系嘛？即系捉啱个群众路线啊？ 唔系，我觉得咧，佢哋都系见风使舵嘅啫。即系我自己先系想提醒。各位听众嘅地方咧，时间好重要。今日我哋大家话俾佢听，喂 DBC 风雨飘摇。如果大家觉得佢系继续开声，系有一个所谓嘅社会需要嘅咧，就呢个时候就保卫佢。你唔好四十年之后就话怀念紧啊！我哋希望 DBC 复台喎，四十年之后讲鬼咩？依家你怀念紧《华侨日报》复刊啊！我叫你 每逢啲周年纪念嚟到去祭祀一番咁样。 好似咩《工商日报》同学会嗰啲嘢，你即系仲有喺度食紧饭嗰啲咧？ 打个圈啫。 工商日报同学会系咪华侨日报？ 有冇时报啊？ 有噶有噶，佢啲 唔系工商特别咩嘅？特别多嗰班少林寺，即系嗰时经过个转嘅工商日报。咁嗱，我觉得时限好紧要嘅。如果你话要保护 DBC， 就唔该 DBC 仲有声音嘅时候保护佢，唔好唱完无言的结局之后咧，你先话保护 DBC 咧，我哋觉得就比较悲凉啲，同埋冇意义啊。今日钓鱼台点解话72年系一个界线咧？71年。全球嘅華裔咧，都喺度保衞釣魚台嘅71年啊，因為當時佢公布咗之後咧，係唔合理、錯誤咁將釣魚台劃咗俾日本。但係72年實施之後咧，再保釣咧，我就認為純粹係一個政治嘅舞台上邊嘅，即係失意政客嘅政治舞台嚟嘅啫。 同埋即係釣魚島要保，但係咧就嗰個保釣嘅策略應該改變啦。香港仍然係即係用翻我十幾年嚟都係嗰啲嚇一班嘅種嘅即係市井嘅豪杰。啊！ 啲老鬼， 市井豪杰，我都系 市井豪杰嚟噶。我话叫你难，你叫市井豪杰 啊！嚟嚟，我都个十凭住一腔嘅热血，喺三毛主义之下，即系冇配给、冇护航啊、冇支援底下，啊拼其老命啊，即系姑且一试。咁咧，亦都个剧情一定啊，你侥幸上到岛，跟住就俾人拉咗你去 几分钟啫嘛，你个英雄。 咁即系稍为。即系满足一下，咁大家就情绪亢奋啦，跟住俾人拉咗啦，俾人拉咗。 一日做英雄 系啦， 但系问题咧，你系彰显咗日本人喺钓鱼台执法嗰、那个 嗰、那個那个 合法性嘅、嗯。你见到个世界画面系咩咧？见到一班冇证件嘅人登上一个日本嘅领土，俾日本执法人员带上手镣，锁上架船，然之后翻去就强行遣返、嗯。 喂，跟住呢个讲法亦都有人讲就话，叫阿牛佢哋唔好再去啦，因为如果再去咧就制造事端。吓、啊，将来如果真系有咩事去到呢个法庭嘅系国际法庭嘅仲裁就话，吓、啊、你哋中国人知道噶，诶、啊、我哋屡次都驱逐你走噶， 所以嗰个保钓嘅策略系要重整嘅。所以我觉得嗱，梁振英嗱，如果有机会嗱，你接船你就未必适宜去接船，但系时候是否约见下香港保钓人士，了解佢哋嗰个保钓策略嗱，啲好重要啊！即系咧，你睇翻《环球时报》个定论都系咧，就系、是、嗱，保钓要官民彼此嘅配合啊嘛， 嗯、 即系你官方民间完全脱节嘅，或者有时候互相抵消啦，呢、這个只会令到即系外人耻笑你哋嘅啫。即系嗱，呢个问题好重要，但系咧，你北京冇可能同呢班保钓嘅市井豪杰去对话噶嘛？ 系 咁啊！阿梁先生是否可以有个角色可以扮演到咧？嗱，佢识唔识做一样嘢咧？呢个就。当然我都唔敢去肯定啦。 嗱，牛礼拜六喺我哋直播室都讲啊，佢认为梁振英有个角色要咧代表我哋香港啲保钓人士或者我哋香港人嘅睇法咧，佢系向北京领导人要讲， 要噶吓，系啦， 佢有个角色噶。好啦，而家礼宾府啊装修紧，如果唔系，系咪应该好似港英年代咧，就系、是、哇有啲咩圆游会啊，港督府啊，啊应该啊有啲茶会啊，应该招呼呢班吓。 呢啲历史上咧就系黄伟文好识啊，你什么鸿门宴咩宴系借个话题咧，好多政治嘅谋略可以进行紧啊嘛。 唔系嗱，你过去啦，见到香港几十年嚟，你话我哋个标准嘅土共分子，边有谈过保钓嘅啫？边有参与过保钓啫？你话民建联、工联会唔爱港爱国咩？有冇参与呢个话题啊？点解唔参与啊？ 同埋你见到最嗱，当佢哋抽水又好，爱国又好，真系保钓又好啦，好奇怪噶，个个都分批去噶，唔系一齐噶，啊？ 咪嗰班就丑陋噶啦，我觉得、我无论泛民同建制都丑陋，即系我嗰日嗰班喺日本领事馆嗰班，咪、你讲， 就是、 全部都丑陋噶啦，成件事你冇参与过，冇话题过，冇关心过，冇话参与，关心都冇，我肯定呢班人 认识都冇咯， 系啦，冇错，咁嘅议题从来都唔喺佢哋嘅 agenda 里边嘅，冇听过佢哋讲啊，突然间有彩攞啊，全部涌去攞彩，喂，太公分猪肉啊，你都间中装住香啊，系咪先啊？你嗰班人，你话去到俾有记者到啦，所以个个都去到。跟住碌下雞蛋，跟住又唔知递交请愿信，跟住又唔知嗌口号，我觉得好好笑其实。咁你话呢几个甩甩烂烂嘅，我叫个保钓分子，都起码咁多年嚟持续地甩甩烂烂地去示下威啊，系咪先啊？你几时见到嗰班所谓政党人士就系为保为钓鱼台呢几个字啊，讲过任何声音，出过咩扬帆出海？ 所以嗱，我今日咧，我哋帮阿梁振英手啦，你帮我谂谂嗱，即系刚才林一华提到。用个咩个场合？ 圆游会啊，咪你话意思？ 茶楼就得啦， 鬼老嘢嚟噶，你嗰啲鬼老嘢嚟，即你真系，你都唔系左派人士嘅方法。 呢次请豪杰咧，唔系好适应嗰啲场合噶，佢哋冇西装着噶，游几粒嘅周圆游会，你搞到佢哋周身唔自然嘅啫，即系 古诗而为抬棺材嘅大佬，从来都系喺呢个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版门口整住嗰啲街板用嘅棺材咧，佢好专业嘅，即系一个专业啫，就是、叫做棺材 首席抬棺手， 系啦。咁你咪即系佢托住个棺材，佢入去中联办食餐饭，咁咪咪即系一个正式嘅场合咯。 所以梁振英见呢班似井豪杰咧，几重意义嘅，对香港整个社会运动嚟讲，亦都系个突破嚟噶吓。 但系梁振英太机巧啦，李锦鸿，佢咧算得太尽。佢掌握要上面嘅风气，第一，第二，佢唔可以俾任何嘅行为成为过去嘅、以后嘅或者系即系以后嘅俾人嗰个凭藉嘅。佢今日如果全面保钓。今日啱 佢会压晒上去， 唔系啦，佢个注码压晒落去咧，佢唔会买 hedge 噶。你见到佢过去三十年嚟，嗱，梁振英从事政治工作都三十年啦，做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你谂下所有嘢都佢有参与过，但所有嘢都唔关佢事噶。我啱啱同阿林毓华讲过，另一个朋友，所有嘢都有参与，所有嘢都唔关佢事。喂，呢啲好叻嘅人嚟噶， 嗰啲首席大厨咧， 咪先有冇留意啊？ 白袍白衫入厨房，但佢冇油烟啊，呢啲就高手啦。 系啦，度度佢都有参与嘅，度度出事都唔关佢事嘅。点解当年落晒马嗰啲人咧？咦，仲喺度？咁你有冇关佢关佢咩事啫？佢好似，咦，佢好似有道。 但系咁嘅民情底下，你完全唔去回应，唔去见呢班嘅吓保钓勇士，又说不过去。 咁林焕光。当算唔算已经系献咗计咧吓？ 其实民情冷淡嘅李锦鸿，我觉得，即系用我自己接触嘅民情咧，我翻嚟睇我哋网上啲 Facebook 咧，啲节目啲人啲听众不断话，唔好再讲钓鱼台，唔好再讲钓鱼台，可唔可以讲啊东北咩三个卫星城市啊？ 不如讲下 DBC 啊， 教育啊，讲下 DBC 全亡生死啊，讲下陈茂波翻工未啊？会唔会似大班咁？原来迟一日 咁啊，陈茂波蒲头啊， 啊理论上系同大班 真系蒲头，真系有个活动咧，佢系会同阿娥姐一齐噶， 系咪啊？理论上系啦，我希望 我今日听。棺材咁， 咪希望佢唔好似大班啦、 啊。佢会又因为呢、這个即系周居劳动啊，呢个 Jack 咧就会即系要又要咩缺席咩啊？ 佢后生啲，佢后生用你个 term 叫后生仔， 后生仔 陈茂波仲叫后生仔， 使唞多两日噶。 系啦，冇错。同埋陈茂波都翻咗13日工啫，都放咗一个星期假啦。咩天下父母心啊嘛，你记得佢用 冇噶？我哋继续倒数噶，继续同佢数睇几时候佢会拜拜啊！真系吓。 我自己嘅新闻判断有简单啫，陈茂波政治。死亡咗噶啦！依家问题你话你唔肯签名，即系你唔肯 certify 啊，即系用医院讲法啊，即系个医生唔肯签个死亡证，咁你咪继续喺度咯，插住喉咯。但系我认为佢政治死亡， 即系冇任何嘅生命嘅活力，冇生命力，冇生命力噶啦。 政治生命力， 只要更正先，死亡证就唔系医院签嘅， 唔系医生签嘅， 唔系医生签嘅， 系验尸官。 系啦，另外有一个地方， 你咁专业嘅，你而家 好专业， 你咁专业， 因为啱啱有家人去喺八月嘅系咪喺呢个 喺政府团队一个咁重要嘅职位系冇咗生命力，冇咗政治生命嚟讲呢个。是即系整条船啊，都有问题 噶。你谂下啦，依家最热门嘅新闻就系话咧禁区，即系东北啊个禁区卫星城市，咪牵涉到发展局咯，收地咯，跟住大地产商合作咯。我谂佢点做呢件事啊？呢件事几敏感，你知唔知啊？牵涉一个几大嘅计划啊！成个上水以北嘅禁区位，突然间发展一个三个卫星城市出嚟，呢几个卫星城市。 仲要系俾佢哋可以即系随时。 呢件事好复杂噶，一个咧就系讲嗰啲业权嘅系嗰啲系乡绅， 系农地嚟 咧，系佢宁可卖俾发展商啊，定系佢宁可咧由呢个政府征地咧？吓， 系 好唔同噶。 嗱，发展局用法例，通过条法例去收地嘅，发展局啊嘛，系咪？即系佢各个政 有啲权力嘅，但 系 呢个系即系。 但 系 政府一出手咧，一定系好贱价噶。 系啦，好 政府通常嘅软着陆噶，系啊，透过中间各方面嘅好多嘅渠道，亦都倾得掂。 所以呢个政治工作嚟嘅，陈茂波政治历练点做？今时今日孭住咁大嘅诚信危机，点做咧？跟住同大集团合作，喂，声音全部全港起哄啦！你谂下系咪先？点做啊？你话即系成个事情，你会点可以点推行佢工作？我唔知点推行啊！即系跟住， 同埋咧，持份者咧，仲有牵涉到啲大学生咧，就讲话你应该啲农地咧，唔系要嚟荒废，唔系嚟起屋嘅，系应该要嚟耕种。 系啦， 有啲咁嘅声音嘅， 整个嘅香港城市规划，我哋亦都要嗰个平衡喺度。 系啦，咁但系全部都系关发展局事。嗱，你记住呢、這个先敏感，即系佢唔系啲消规曹除嘅工作嚟嘅，佢要打天下工作嚟嘅。所以我觉得陈茂波点 陈茂最好就迟一之后咧就去耕田最好。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保钓行动委员会估计保钓船启风二号会在星期二深夜抵港，但仍然要视乎沿途水流和其他天气因素，有可能提早或者延迟抵达。委员会陆上总指挥陈月南早前说，保钓船回港后会视乎船只的损毁情况和资金，并同两岸三地保钓人士商讨部署后决定是不是十月再登岛宣示主权。他又希望两岸三地政府支持民间保钓行动。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认为，特首梁振英会考虑是否应该迎接保钓船回港。林焕光又认为，保钓活动展示了香港公民社会的力量，宣扬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但如果再有登岛的计划，希望保钓人士多加考虑人身安全。日本十名的右翼分子包括五名的地方议员登上钓鱼岛，中国表示强烈的抗议。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向日本外务省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要求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外交部副部长傅盈同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通电话，提出抗议。丹羽宇一郎回应话完全无法接受。内地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表示虽然日本右翼人士昨日登上钓鱼岛报复中国人的保钓行动，但中国无意在钓鱼岛与日本发生军事的冲突。文章说，中国不惧怕战争，会与日本对等较量，又指中日钓鱼岛的争端是无法避免，但切忌由外争变成内斗。另外，新华社发表评论，批评日本的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并借机煽动对立。评论认为，如果日本民众长期被右翼势力和媒体散布的片面信息左右，很可能沦为右翼，这样不单止无助解决两国的领土纠纷，也都可能造成中日国民感情的持续对立。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高开来被控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案件，今日在安徽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外电引述多名律师估计，谷开来可能被判长期监禁。法院今个月9号用了一日审结案件。检察当局说，谷开来和海伍德有经济利益矛盾，谷开来担心海伍德会危害儿子安全，去年年底在重庆一间酒店落毒杀人，而谷开来对控罪并无异议。维基解密的创办人阿桑吉逃入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两个月后，首次公开发表讲话。阿桑吉感谢厄瓜多尔政府给予政治庇护，同时呼吁美国当局放弃迫害维基解密，但就没有提到瑞典对他提出的指控。美国白宫拒绝回应阿桑吉的言论。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同炎热。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8月20号星期一嘅早上嘅时间嚟到上昼嘅8:04，今朝早有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排翻到伊利沙伯大厦噶。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时间上早，两边唔错噶，暂时正常嗰只嘅。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去郊野广场嗰边噶。睇下九龙区嗰边，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七贤道桥面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亦都车多，咁啊启德隧道过海啱啱到呢个模糊街噶吓，咁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亦有啲龙尾噶，排翻去欣怡花园，走入去新界睇睇两条隧道咧。私隧出九龙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嘅啫。系啦，自从宝钓勇士登上钓鱼台之后，哇，好多地方都有反日示威，唉，大家千祈要平静啲至好啊！打烂晒啲嘢真系冇乜意思噶。不过咁啊，好多平时啊打正日本旗号嘅食店商店，会即时啊贴出个通告吓，本公司100%港资中资支持宝钓。系啊，即系好似当年日本海啸之后咁啊，原本打正日日新鲜由日本。问到个鱼生食物，哎，即时变面啦吓！啲海鲜全部都系嘢，新鲜外国运到，从未引入日本货，哎，都几搞嘢噶吓。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立法会选举选民有两票。 大部分选民在地方选区和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都各有一票，9月9号齐齐去投票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嘿，唔好让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最适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唔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K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靓煲王祝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你好 ，Hello， 好你住啊， 你好吗？ 好你好，Sir。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有陈洁丽。 发烧应该是喜欢某一样东西啦，喜欢到沉迷下去啦，玩家会深入去研究他喜欢的这一样东西。 留意今个星期日晚11点到凌晨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是由纯创造经典的英国 Pure 特约赞助播出。 太太 ，BB 就快可以出院啦！ 医生，这个特别容易发敏感的 BB 是什么星座啊？ 狮子座咯。 吓、啊，今 我个大仔系金牛座，最中意半夜三更喊嘅，今次惨啦！ 错晒啦，妈咪 ，B B 唔妥扭计仔，你信星座，不如信星级配方啦。惠元堂珠珀保英丹有齐三大星级成分牛黄、珍珠同琥珀，帮助 B B 定惊安神，要对付 B B 扭计猛整。惠元堂珠珀保英丹最 work。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去年嘅11月开始啦，咁我哋亦都利用咗一个叫做 QR code 嘅技术啦，都已经摆埋喺我哋呢一个 AppGasin 里面嘅。买家 download 咗我哋个 AppGasin 之后呢，就可以利用返佢哋嘅智能嘅手机啦，又或者平板电脑啦，去扫描 QR code。扫描咗之后呢，其实佢哋可以好快咁直接已经睇得到呢一个参展商一啲嘅公司嘅资料啦，又或者佢哋嘅产品嘅目录，甚至呢一个参展商嘅广告呢，都已经可以喺佢哋嘅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度睇得到嘅。完咗嘅展览会之后咧，咁其实我哋都会将譬如买家佢扫描过嘅参展商嘅嗰啲名单咧，我哋都会用电邮嘅方式咧俾翻嗰个买家嘅。有一啲买家只要扫描过某一啲嘅供应商，供应商咧亦都会收得翻边一啲买家系扫描过佢嗰个 QR code。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而家 DBC 系团结一致啦。 我哋海外华人咧，一定系支持你，同埋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多谢你哋咧，为我哋发声同埋讲真心嘅说话。 好多谢你哋而家仲喺度坚守岗位嘅幕前幕后嘅同事，继续去接我哋电话，继续做好多嘢。呢样嘢系我希望有得一日就呢一日。 但愿真有爱在全球内发动。找到是你自己一个，一世也认同。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同你的亲友分享。 在职场上，没有合不合格的毕业生，只有合不合适的雇员。 香港中学文凭清楚显示学生的学业水平和能力， 评级分一至五级，最高为第五级，又有等级描述和例子。 雇主可按照不同工作岗位的要求， 根据学生在各科所达到的水平和他们的学生学习概览来聘请雇员。 政府已经带头在请人士认可了。 新学制新文凭，物色人才新方向。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二十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这个社会是不是病了呢？为什么高官会做一些事带头去令到个社会或者下一代去学？即我觉得一句讲晒，即系教坏细路咯。 你自己问下良心啊！你有饭食，你都起俾碗，起码俾碗粥人哋饮啊嘛。你自己讲嘅嘢，你毫无诚信，你讲乜嘢？自己讲到咁巴闭，自己系基层点点点。你而家净系个人性就即去点样去搵钱？你点样去搵着数？ 陈茂波，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二十日啦。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OK， 我哋只船搁浅啦。OK， 仲喺公海嘅时候，已经嚟拦截我哋嘅船只噶啦。 做贼嘅人抢咗人哋嘅山头当自己嘅，我哋去翻个自己咧就变咗做贼，全无理由嘅事嚟嘅。 今次出海咧，系希望唤醒全球华人咧，又关注钓鱼台系我哋中国嘅领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8点13分啦，继续都系钓鱼台啦。 係啦，嗱，因为今日呢你见到文汇报呢啲文汇报依然啲标题都好振奋人心。文汇报话中国人愤怒了。咁我想睇下各位听众你愤怒未，因为呢即係琴日呢全国呢几十个城市呢，当然嗰啲城市都系被中。 冇几十喎，无三不成几喎，28个城市加埋香港喎。 差唔多啦 ,29 啦已经。咪28、29啦 ,30 啦。哎，你真系咁准确嘅要諗法真系。哎，年纪大要准确啲。啊，28个城市就愤怒了。咁呢啲28城市我自己提前浏览下之后呢，都可以被管即系控制到嘅东边为主嘅城市。你见唔到新疆有城市咧憤怒啦，西藏啦、青海啦，嗰啲係敏感啲嘅啊城市就唔見嘅，就係、是、東邊富庶城市為主啦。所以香港排就一有原因㗎。林毓華，因為香港最富庶啊嘛， 最富庶 嘅民族感情咪被激發出嚟咯。所以就中國人就憤怒了，呢、這個就文匯報今日嘅頭版標題。咁我成日覺得依近年咧，一講到呢個民族主義咧，大家咧就覺得好使好用。但是民族主义呢对我来讲呢双刃刀来的，用得不好亦是危险的地方。 喂，咁大公报都好正的喎，虽然是内页的是A2 版啊，全国怒敲喎，真係啊。 日人就侵我钓岛，全国怒敲。再讲返个背景呢，如果日人侵我钓岛呢个事实呢，其实发生在1971年，当时签署咧交还冲绳协定系6月13日，跟住而起嘅系全球嘅华人示威，但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中华民国政府并冇采取实质嘅行动。1972年条约实施至到依家已经40年啦，所以咧我谂大公报再准确啲，用林毓华嗰种严格标准咧，就应该日人侵我钓岛40年就全国怒敲。可唔可以咁讲啊？林毓华 啱啦，嗱，佢喺 A3 版呢个大公报就有条题咁样嘅，就话咧速修法强化海上警察权，日再扬言自卫队阻保钓。哇！如果呢条系讲中国好啦，真系嘛啊？喐佢咁啊嘛 吓！又讲翻个背景啊，点解咧呢个要强化海上警察权？日本要个原因就主要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之后咧，日本个宪法咧系不准建军嘅，即系话咧日本系冇军队嘅。日本冇军队咧，佢只能够叫海上警察嘅啫，警察维持治安啊嘛，叫警察。跟住仲有一个叫自卫队，咁啊纯粹系保卫自己国土用嘅。所以今次咧喺日本角度嚟讲咧，就佢建议佢嘅自卫队去阻止中国人啊，中华勇士个保钓，咁即系咁嘅意思。咁所以变咗呢啲咁嘅说话咧，我最怕咧就点解啲阿林毓华最中意嘅个报纸就是《文汇大公》啊嘛，佢哋就见到报讲嘢就讲一半。就唔讲个背景出嚟，个背景就在于咧，喂，日本冇军队啊嘛，但系你中国唔同，中国有百万红丝解放军，林毓华你知唔知噶？海军啊个建议，依家连呢个航空母舰都已经落水噶咯，中国人。 就算你唔出军队啊，喂，啲海事船就应该出去啦，系嘛？ 嗱，我哋嘅海事船只咧，我哋就算香港嘅保钓勇士咧，十几年嚟次次出海都受阻止嘅，林毓华。今次唔知点解地咧就出到海。咁我哋个警务处处长话警员呢就上过去嘅船度，不过最后佢决定选择离开啲警员。咁佢有冇批准出海呢？佢话佢冇。佢有冇阻止？佢又冇。咁佢阻止定批准呢？佢都冇。就唔关香港嘅警察警队事。咁 佢呢就话应该系佢都唔系自己去主动，佢系应呢个海事处嘅。而海事引用一啲海事嘅条例，咁就由警方協助執行。 嗱，迟日听一听佢啊，我哋去广告先，翻嚟听下警务处处长曾伟雄又点讲呢番说话啦。 自圆其说啫，系嘛？ 好，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气血虚寒咧就系民间嘅讲法，中医都有话嗰个人气虚血寒，咁啊气血两虚啦，就或者气虚，我哋话功能比较衰退啦。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嘿，唔好以为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ling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蚊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唔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K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ling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大钱好世界。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中午12点半，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喊自己心爱股票，就立刻胜利买卖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我只是想跟他们说，就是说他们这样打我们中国人也好，或者是说掀我们中国人的车也好，其实完全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他们如果爱国的话，应该做一点点更能体现一点的东西。 8:20啊，你听到都有啲理性嘅系同胞喺内地吓、啊，对于呢啲咁样嘅系袭击呢啲咁嘅日本品牌车都有另类睇法啦。 喂，其实林毓华嗰系苦主嚟嘅、啊，当你架车俾人打烂咗时候就理性同胞。 啊，等我用嘢有理性啲。 理性同胞好简单嘅啫，呢个就佛利文话斋，每个人人性系自私嘅、啊。你打烂我架车，我都好理性同林毓华讲，喂，你去保卫钓鱼台，唔好打我架咩丰田啊，我架思域嘅汉打啦，大佬咁解啫。因为咧、哦，深圳咧系特别混乱，一方面咧，我哋啲记者做得好，香港记者做得好，就系、是、现场，就喺、是、个现场感，见到晒成个画面，个群愤怒群众咧，你话佢系愤怒群众又得，佢系为咗钓鱼台嘅民族情绪高涨，其实我有怀疑噶，对于呢点依据吓、啊，即系我觉得咧，根本就大陆人好多现实不满，但系问题我哋佢嘅示威 嗰个机会 系啦，冇错，个示威言论自由，批评政府，任何嘢都唔可以发声，亦冇一个 DBC 咁嘅平台俾你。 我哋有个内地老友嘅蔡生，唔知有冇打电话嚟，真系讲下真系， 系咪啊？佢喺广州嗰、那个系咪？你讲嗰、那个系啊？广州，广州好似我哋见到咧就冇深圳咁混乱，喺画面上见啊，因为我哋不在现场，但系见到深圳真系好混乱，见车推车，见车推车，咁整个推咗几十部车，再加上公安车推埋，因为公安车都用日本车。咁你话中日关系里边，你话净系民间靠呢种咁嘅骚乱式地展示下呢个民族情绪，就可以作为国民外交咧？我就觉得唔好呃我啦，老实讲，即系作为一个理性少少嘅， 呢叫内耗啊！真系 系啦，冇错。我觉得咧，第一，我认为咧民怨好大，中共管治咧去咗一个比较危险线嘅啦。第二咧，你冇适当嘅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咧，俾佢哋系宣泄自己意见嘅不满。我成日觉得。你唔需要掰我个意见嘅、 嗯， 你有意见可以发表，已经系一个幸福嚟嘅。咁你慢慢不断有宣泄啦，相对嘅研讨，咁咪可以能够平衡到一个市民里边啊，即系有一个正常渠道，有一个百花齐放嘅声音平台。呢、這个咪就系可贵嘅言论自由咯。但系中国冇啊嘛、嗯，中国冇，所以变咗突然间你中共政策咧，突然间嗱，我唔知佢用乜嘢嘅计量考算，就系、是、话喂钓鱼台呢样嘢可以放放水，俾佢哋泄一泄咁嗱，泄一泄。咪全部 出事 咧，未算出事仲可以被控制下，不推翻系日本车啫，即系未至于去到大家围剿呢、這个，真系所谓嘅啊，即系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馆啊，火烧咩日本领事馆啊，喂，仲未去到咁，火烧赵家楼 都有掟呢个系胶樽啊、玻璃樽啊， 好受限制嘅啦，掟胶樽啊嗰啲啦，即系未去到好似当年伊朗啊点样围住呢个美国啊至德克兰大使馆啊，成为佢哋个人质啊，咁啊冇去到咁样咁失控啦，中国唔俾你。 咁失控嘅。所以就系话，究竟香港人呢个所谓保钓啊，嗰、那个愤怒鸟啊，我唔知道文汇讲个中国人愤怒鸟有冇映照埋咧香港人对保钓嘅个嗰个感情啊？即系我自己所感受到，香港人就好冷漠，从来都冷漠。唯一一次热情嗰次咧，就系李真你俾人打一棍嗰次嘅1971年维园嘅77。保钓大示威，咁而家相距依家41年啦。咁72年之后咧，我觉得好零零星星，根本就冇共鸣感情。而保钓人士咧，头先阿李锦雄所讲嗰啲嘢，即系我用嘅甩甩烂烂嗰几位保钓人士咧，次次出去咧被阻碍嘅。今次唔知点解又竟然放行喎？嗱，我哋嘅警务处处长阿秃英咧就咁讲嘅。 警方嘅角色就係協助係海事處咧，係執行一啲船隻管理嘅法例。咁所以當時我哋係應海事處嘅要求咧，試圖咧係截停咧有關嘅船隻嘅。當船隻咧係將係會駛嚟香港嘅時候咧，我哋只有得兩個選擇嘅啫，一係就留喺船上邊，另一個就係離開啦。咁當時我哋同事咧係選擇咗離開呢個船嘅事件咧，就係唔存在咧警方喺有啲咩取態嘅呢個情況嘅。 嗱，好清楚啦， 呢啲就做 唔系主动噶，呢个警务处 做官嗰、那个，即系我哋唔识做官就咁解啦，林玉华。嗱，佢讲咗番说话，即系咩意思？一就系佢协助海事处， 系同埋应佢嘅系吓 要求 请求吓， 就上船，上完船之后佢只有两种啊取态啫，一就离开架船，二就系留低喺架船度。咁、佢选择咗离开架船，啲警察。咁所以变咗咧，佢系冇任何态度可言。佢话警队即系冇话放佢出去，或者唔放佢出去。啊，听下呢啲就真系高技 巧。万一咧，如果喺公海出咗公海咧，有警员想撤退，撤退唔切噶嘛？点咧？ 如果佢留喺个船度，就唔可以俾佢出公海啦。林旭话：如果有香港皇家警察，唔系叫皇家喎，而家香港警队嘅人员，如果留喺个船度，喂，你估下牛嗰个船，阿杨康仲可以船长作为洗架船出海咩？咁多次以来。样样都唔俾佢出海，今次出海对阿牛嚟讲都系一个意外啫。其实你问我就系、是，咁所以问题嘅呢个责任系掟俾警务处处长咧，好明显啦。嗱，警务处处长曾伟雄啊、秃英咧就觉得喂唔关我事啦，我冇取态，冇任何取态，冇阻止佢出海，亦冇放行佢出海，我系应海事处嘅要求就上佢架船度，上去做乜嘢咧？嗱，佢冇讲其实上去做咩咁、嗯？如果你上去嘅目的就唔系阻止或者批准嘅话，咁上去做乜嘢？我想知道。即系你认为 去 啊，所以睇睇啊，林旭华打个招呼，系乜话你好咁啊？即系我哋同你好熟啊，就咁、是、 意思。海事条例咪系咪去查佢系咪船主啊？佢有冇合法嘅证件系可以行？可以系呢个系操纵呢架船系嘛？ 咁咪即系放行咯，啊、即系架船系你嘅，船长有嘅，牌有嘅，人又合法嘅，又冇运走私，又冇贩毒，系咪咁解啊？如果咁啊，即系放行啦。佢又唔系放行，冇取态噶啦。佢、选择离开架船就佢哋。 嗯， 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真系好。奇妙，不过唔紧要啦。秃鹰咧都有上司嘅，佢嘅上司咧最高嗰个咧就系、是、我哋嘅吓，即、就、系、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啊。咁佢咧就为呢个警员啊放，佢冇话放行啊，选择离船啊呢、這个行动咧，佢又有咁讲。 你哋嘅重要不但只系喺前线维持治安，你哋嘅重要亦都喺度维护香港嘅底线。乜嘢系香港嘅底线呢？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能够透过你们在前线维持治安，但是同时又可以彰显到香港各位作为这个国际城市一个自由、民主、开放、重视人权，这两者合而为一，实在一点都不简单。政治的环境或者个社会气氛呢，有时令到问责官员走入群众的时候呢，为维持纪律的警队呢帶來了一些困擾，但是我在這裡就向各位承諾，我們會盡量在日後落區的工作安排得更加好。 嗱，呢个就娥姐喺呢个警务处一个系叫 passing out parade 啊，呢个系警察学堂嗰度咧，就嗰啲系结业礼嗰度咧，系致辞嘅时候讲嘅。 不过真系技巧好高超啦、啊，我哋日日都喺度咁讲嘢，又嚟揾食啊，林旭华、 啊， 你冇办法做到林郑嘅角色嘅。佢话你哋喺前线，就做到维护我哋嘅底线，我哋嘅底线就即系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就比系警员喺前线守住个底线，个底线就核心价值咁维护咗啦。咁嗱，今次啊，佢喺呢个啊 上喺个保钓船上边，佢喺前线上咗去，系咪？跟住佢离开架船就守护咗个底线，个底线即系俾佢离开咧，就因为佢保护咗我哋嘅核心价值。咁、我哋核心价值包唔包埋保钓咧？林总嗱，所以各位听众，你听完呢啲咁嘅高官讲嘢，由警务处长讲嘢，由呢个咁嘅 C.S. 你话叫娥姐嗰、那个吓林郑月娥讲嘢，就掌握到，喂，其实。点解要做官咁难呢今日就是要咁啊！即系你讲嘢讲完之后，系我只要谂一轮，你讲乜嘢咧？其实咁样嗱，你掌唔掌握讲乜嘢咧？其实 我掌握到，好简单啫嘛。咁佢咪就话以后咧，嗰啲问责官员咧系要去落区，咁啊要面对群众咧，就会咧系需要啲警务人员帮手咯。 即系问责官员都好似警务人 员，即系预见到会有更多呢啲场面 嘅冲 突，而且咧。一而再再而三系会有混乱情况出现嘅，即管佢应承话佢会做到最好，搞得好啲嗰个咁样安排。 即系佢喺警员一定要做前线嗰种艰难工作噶啦。不过你守护嘅底线，个底线系咩？系我哋嘅核心价值。咁即系警员都系间接地守护紧我哋嘅核心价值，系咪咁解啊？即系佢今次个保钓都系基于我哋有个核心价值。 梗系啦，佢咯，佢讲噶嘛，核心价值等于香港核心有咩民主自由啊，咩言论自由嗰啲啊嘛 吓。咁啊，好重要。咁嗱，咁掉翻转啦，用。呢、這个啊 ，C.S. 林郑月娥嘅说话，咁究竟梁振英特首应唔应该星期三日接我哋个保钓船翻嚟咧？因为呢个由佢哋嘅，由我用翻佢嘅说话咋，我哋架保钓船咧就喺前线，就作为守护香港嘅底线。呢、這个底线其实是核心价值，咁因此咧，咁我哋嘅特首梁振英系咪应该欢迎我哋呢个前线去到守护底线同埋守护核心价值嘅保钓船回港咧？好似你所讲咁，喺呢、這个以前嘅港督府呢，叫咩名嘅？ 礼宾府 啊，礼宾府， 而家装修紧，好似 做个园游会，喂、个 garden 就冇装修嘅，你冇呃我。喂，呢样嘢算得剪下草啊，就是、剪下花，系咪做个园游会啊？欢迎呢个保钓嘅啊，我哋嘅保钓嘅啊保钓船。就回學 喂，搞个左中右嘅大回合几好啊！呢个系大家又话大和解啦，系咪？ 好，翻嚟再讨论、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谷开来被控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嘅案件，今日喺安徽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代表海伍德家属嘅律师何正生朝早到庭嘅时候话，相信今次系一个公平公正嘅审讯，会等待判决嘅结果，唔知道家属有冇到庭。法院外保安严密，周围道路封闭，出入口有特警的驻守。外电引述多名的律师就估计谷开来可能被判长期监禁。法院今个月9号用了一日审结案件。检察当局说谷开来和海伍德有经济利益矛盾，谷开来担心海伍德会危害儿子的安全，去年年底在重庆一间酒店落毒杀人，而谷开来对控罪并无异议。保钓行动委员会估计保钓船启风二号会在星期二深夜抵港，但仍然要视乎沿途水流和其他的天气因素，有可能提早或者延迟抵达。委员会陆上总指挥陈玉南早前说，保钓船回港后会视乎船只的损毁情况和资金，并同两岸三地保钓人士商讨部署后，决定是不是10月再登岛宣示主权。他又希望两岸三地政府支持民间的保钓行动。日本10名的右翼分子包括5名的地方议员登上钓鱼岛，中国表示强烈的抗议。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向日本外务省负责人提出严正的交涉，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要求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同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通电话提出抗议，丹羽宇一郎回应话完全无法接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而 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两宗交通意外消息要话俾大家听啊。咁啊，私隧出翻九龙方向，咁隧道管内啊，有宗交通意外嘅龙尾去到呢个新田围村。另外一宗啊，加士居道天桥向翻红磡方向，近呢个油麻地停车场啊吓，车龙去到边咧？见到镜头嘅，去到后边嘅碧街咁远噶吓。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阵，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唔该。好，走返过去港岛区睇睇告示打道盖啦。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㗎，另外东区走廊落返中环呢去到和富中心。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车多管道口嘩已经实施緊间封啦。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呢排返到中山纪念公园㗎。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呢排返到呢个康庄道桥底。睇埋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马坑涌道嗰边㗎。咁东隧过返香港依然都係收费广场，车多铺满一阵㗎。另外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方向排返到电话机楼。咁新界区嘅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呢现时去到石门回旋处。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车龙去到呢个沙田马场咁远㗎。係啦，保钓嗰日话警方就话只係影呢个海事处上船協助，唔係啦，应该一齐上船开埋去钓鱼台。你知啦，警队有特大胡椒喷雾嘛，到时睇日方嗰啲水炮厉害定係佢嗰啲胡椒喷雾厉害啦吓！哎呀，唔好意思啊，一个嗰啲胡椒喷雾只系用嚟对付啲手无寸铁嘅学年轻人嘅咋，咁大场面唔啱佢哋噶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立法会选举选民有两票。 而家时间系早上8:34，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大部分选民喺地方选区同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都各有一票。9月9日，齐齐去投票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好 ，Hello， 我哋叫啊， 你好嘛， 我哋阿四哦，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我要点真系菠萝包蟹子烧卖黄沙酱滑鸡炸烧汁羊茄紫脆皮鲜虾，抢到外国都有奖，唯有点点心全世界都欣赏。点点心点心专门店，好食到荣获 Time Out Magazine 2011-12年度最佳点心大奖，纽约新闻周刊2012年全球101间最佳食府。外国人咁辛苦飞嚟帮衬点点心食点心，香港人去湾仔天乐里、佐敦文英街、旺角通菜街、仙达附近10几蚊现金就食到咁好嘅点心，只有属于香港人嘅。点点心点心专门店， 嘿，唔好赢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蚊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K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大钱好世界。逢交易日星期1至5，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中午12点半，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喊自己心爱嘅股票，就立刻胜利买卖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我哋推出呢啲 app 先咧，就希望鼓励我哋嘅供应商或者入场嘅买家咧，可以多啲利用呢啲科技啦，方便之余咧，其实亦都好快捷度咁样咧，系做到一个联络。由我哋旧年年初推出呢个 app 先到依家为止咧，差唔多有百万个买家咧系 download 咗我哋呢一个 app 先噶啦。除咗海外买家，其实本地嘅买家甚至国内嚟嘅买家咧，咁我哋都见到都会用呢一个 app 先嘅。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气血虚寒呢就是民间的讲法，中医都有话嗰人气虚血寒，咁气血两虚啦，就或者气虚我哋话功能比较衰退啦。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喺埋一齐咁多年，你一直任劳任怨，我都唔舍得你。不过佢嘅条件实在太吸引啦！ 政府为咗改善空气，而家向车主提供资助，鼓励佢哋将欧盟二期柴油商业车辆，包括货车、小巴及非专营巴士等，更换成为欧盟五期嘅新车。截止申请日期系2013年6月30日，请上环保署网页了解详情啦。 换咗部新车，空气都清新啲。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钓鱼台是我们的嘛，佢一直都，我们只不过是保护我们的岛，佢都咁样样，就激起我们的民愤，所以我们就出来。 日本人冲到中国嘛，咁咪带小朋友出嚟行行咯，吓俾佢知道钓鱼台是中国的， 俾人侵略就咪出嚟行下得噶啦。 其实咧，真系好惨嘅。我哋仲系如果用一个国际嘅角度去睇问题，日本成日讲我哋咧就有个条约，佢就归还冲绳协定，1972年已经实施，实施到依家40年。咁你话咧就话中国人就话喂，钓鱼台系我嘅，咁系因为。历史传统都是我哋固有领土， 嗯、 有深厚 固有领土， 有深厚嘅感情。你就讲感情，日本人就讲条约，跟住你就系话啊，好突然间发现佢先侵占咗钓鱼台，人哋就话喂，72年都实施条条约，已经2012年啦，都40年啦，你咪啱啱瞓醒系嘛？咁成件事咧就令到我哋好吃亏嘅嗱，各位听众。即系你会唔会事实文汇报个头版咁咧？头就话中国人就愤怒了，咁你愤怒未咧？嗱，今日咧， 我愤怒啊！愤怒嘅就系点解我哋吓，无论台湾，无论内地嘅中国政府都唔用军力去处理呢个问题，唔用外交去处理呢个问题。 你啲右翼分子嚟噶，呢、這个香港右翼分子林毓华咧就要求用军力。呢、這个解放军有百万雄师，海军啊，海军嘅舰只唔使用航空母舰啊，海军嘅舰只稍为喺嗰度钓鱼台附近海域游弋。 今天我哋富强起嚟啦，啊，点解我用住鹌鹑啊？系咪真 系？嗱，咁好简单，各位听众，我哋咧就唔需要好似国内28个城市咁咧，就走去推翻人嘅日本车嘅。你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呢个自由嘅平台，讲下你嘅意见，赞成又得。反对又得，讲下钓鱼台嘅感情又得，中国人愤怒了又得，1872就111，1872111，言论自由嘅可贵就在于你可以表达你自己心目中嘅意见，讲你嘅真话，就唔使俾中国咧中意放下你就出去拱人嘅日本车，唔中意放下嘅时候咧就声都唔敢声。你话保钓示威，为香港嘅船只。今次咁巧地唔知点解，根据警务处处长讲，佢啲警员选择离开架船，所以可以出海。但掉翻转，福建嘅保钓人士系俾当局禁止离开个海域嘅噃。嗱，咁究竟个保钓咧，系咪真系好似一个啊，即系中国 北京政府嘅鸟笼一样，我放大啲嘅笼你就飞两嘢，我放细啲嘅笼你就唔好出。咁你自己嘅保钓感情又点呢？中国人愤怒了未呢？文汇报今日就讲嘅，日本扣我勇士，右翼犯我钓到，所以中国人就愤怒了啦。咁嗱，我哋开放个平台啊，阿林旭华好嘛，俾听众嘅愤怒发泄下佢自己嘅民族情绪啊。 问下佢愤怒嘅对象系边个先吓？ 同埋佢唔使去在街度拱嗰啲日本车主啊。喂，我好驚㗎，嗰啲香港嗰啲車主要去深圳咁揸住緊 Toyota、Honda 嗰啲點算呢咁。嗱，所以變咗呢 ,1872-111-1872-111, 俾電話我哋一齊傾下呢個中國人憤怒了嘅大問題。40年啦，40年 ,1972 年到呢家日本已經行使咗呢個所謂歸還沖繩協定一條國際條約。始作俑者嘅美國人就話對釣島嘅問題佢並冇固定立場。我哋嘅行政会阿召集人咧，阿林焕光咧就有佢嘅睇法。 今次通过纯粹公民社会嘅行动，系发挥咗我哋呢个宣扬中国系钓鱼台拥有呢个主权呢、这个咁样嘅意念咧，系一次成功嘅一次尝试。咁但系当然我个人咧都系希望咧喺如果未来有类似嘅行动咧，大家都仍然系应该以人身嘅安全啊，同埋系实际嘅情况去唔好令到自己有危险啊，咁样去考虑。 点啊，林英华？ 自身安全重要啲系嘛？ 系啦，咁啊，但系， 唉，真系呢个林焕光讲等于冇讲嘅， 全部做官讲起都系咁，我哋做唔到官咁解，唔知点讲嘢嘅，我都唔明佢哋讲，有时谂下佢哋讲啲咩咧？佢讲完之后，我定一定就，其实我想点总 结？鬼唔知咩？自古成功在尝试啊嘛，系嘛？阿牛我哋试又试。然后先至咁多年之后，再先至可以嚟吓、出公海系嘛？ 离开 先去到呢个钓鱼台， 离开海域啫、都尚且咁艰难。咁你话佢呢个公民力量就系咁啦。嗱，各位听众吓，18721111，你觉得成个钓鱼台事件你嘅睇法系点咧？我觉得自己嚟讲咧，我觉得好讽刺，因为日本人揸住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就永远讲紧一啲法律条文、国际条约。中国人讲呢个问题就永远用把嘴巴讲，就系话我哋吓点样话固有领土，有深厚感情，系咪？但系我哋嘅深厚感情深厚咗40年，但系中国代表紧我哋啦。咩一个政府嘅存在，究竟系咩意义嘅咧？首先啊，佢就要收集咗呢个民间嘅税款啊、资源啊，系咪组成政府？第一就为咗保护国民、防卫国土，呢个系咪叫基本嘅义务咧？你觉得林旭华？咁但係中国啊攞咗税款啊攞咗资源作为国防嘅过程嚟讲，如果你真係认定钓鱼台係属于中国固有领土嘅话，40年就做过啲咩呢？ 保护啦，要出船啦，要去行 下。佢唯一做到嘅嘢咪就係放呢28个城市俾人出嚟街度泄泄气消消气啊。 呢啲都系最近呢一次嘅事啊！ 即系佢咧可以放几多人出条街度拱啊日本车咧，系佢政府决定嘅。林旭华，你估你咁易啊？你试下去西宁推车啊，俾我睇下点样样。你试下去西藏拉萨推下人啲日本车啊！即系嗰个情况系因应不同嘅不同嘅国土、不同嘅省份个安定情况而出现嘅。 你再讲啦，真系会出现啦！喺你个拉萨可能都有人去示威啊！真系 嗱，多伦多一位王生就讲下佢。个钓鱼台感情啊，王生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王生， 系喂， 诶听紧啊王生，你半夜即系唔系半夜？你晚上8:46系嘛？ 食晚饭未啊？ 唔系，系冇错冇错，啱啱，喂， 系听 紧你讲啊，听到啊， 我觉得钓鱼台咧系日本人嘅，就唔系我中国嘅咁啫嘛， 咁啊理性嘅啫，你哋讲清楚你嘅理据。 我理据就系、如果一个人喺你屋企住咗40几年。你都唔出声嘅，咁我系作你嘅，你话咧系咪你先？系咪先吓？即系我觉得咧，钓鱼台咧其实系日本人嘅。如果系中国，中国政府冇理由唔出声啦。你觉得系咪先？系咪先？ 中国政府声都有出过嘅，行动冇做啫，声都有都有断断续续都有声。 佢有不停话系佢噶， 佢有讲话固有领土嚟嘅，唔可以伤害嘅，我哋个中国人民嘅感情咁样嘅，佢都有讲呢类嘅口径嘅。 我觉得唔系，即系嗱，好坦白讲啊，如果有个人去你屋企住咗几廿年。 嗯， 你会点啊？你会喺你屋企喎。 咁佢有使用权啫，唔表示有佢有业权嘅吓。 咪就係、是、咯，你有權噶嘛，你有證噶嘛，因為佢哋住你唔出聲啦，幾十年，你覺得啊？ 嗯、最惨嗰个业权个文件合约咧，都喺嗰个人度。佢话你喺屋企住咧，但系嗰份条约系佢有。我哋其实反而掉翻转中国系冇任何条约噶，只不过系话固有领土一个感情上有嘅啫。但系中国最惨就系一个历史好悠久嘅城市，我哋个边界咧，嗰个朝代都唔同嘅，最麻烦系咁样，所以变咗好多争拗咧。我西方人觉得你中国人随口噏嘅，喂，你讲元朝啊，欧洲都系你嘅添啊。睇你计到几时啦，咁样即系嗰个就系冷言冷语嘅，咁所以变咗睇下你点睇咧。不过黄生你喺多伦多，你呢种语调咧，其实多伦多一般嘅中国人系咪咁睇噶？其实 有啲人咧就话调台中国啦，另、一样有啲人就话系日本人嘅。 哦，即系你安全嘅系嘛？你唔好走出史家堡俾人打。 冇，呢个系即系我哋喺多伦多，我喺呢个史家堡呢边咧。都好多人咁講， 係、哦、 中國嘅咧，中國冇政府冇理由唔出聲嘅，好坦白講，梗、係有啲問題嘅。 即係你嘅推論都係因為政府咁多年嚟都唔做嘢，冇出兵，或者唔做外交上嘅嗰啲進一步嘅交涉，咁就等於係梗係人哋㗎啦，係嘛？ 冇錯啦，即係唔係等人哋啊，而係咧，如果你真係你間屋係你嘅，你會唔會任人哋喺間屋度咧又起燈塔啊，又起城？是是 又挂国旗啊咁啊， 系咯， 系啦，十几亿人 嗰班人咧， 仲要话做埋呢个业权嘅转让添，真系，唉，离晒谱啊，真系啊！ 阿牛咧，嗰啲咧，真系虽然系爱国，但系冇用噶。中国政府噶嘛，大佬，政府都唔出声，你仲出咩声啊？ 所以政府唔出声，民间好难出声，咁又唔系咁讲噶， 匹夫有责啊嘛，黄生。 好啦，黄生嘅理据听咗啦，听下钟生嘅睇法啦，钟先生。 钟 生你好， 早晨，钟生。 个现象咧都几吊诡嘅， 系 我嘅家人咧，兄弟姊妹就喺广州嘅， 系 咁啊。香港发生啲咩事情咧，我就经常嘅，差唔多隔日或者日日通电话嘅， 系。 譬如话香港反国民教育，最近啊补调咁啦吓， 系。 咁啊，琴晚咧我就打电话俾我嘅家人， 系 我叫佢你睇下香港电视啦。亞洲又好，無線又好啦。我話中國大陸各省市都舉行大示威喎。結果點樣呢？完全睇唔到啊！ 嚇，睇唔到㗎？ 睇唔到啊！ 哎、因為香港新聞，佢睇唔到香港新聞。 係啊， 但佢本地新聞有冇報道啊？ 你哋唔知道啊？ 係本地新聞有冇報道啊？佢哋廣州冇嘅。 有本地新聞係即係冇講話。示威嗰啲嘢咯，譬如话推反警车啊，打烂啲日本车啊，攻击日资嘅乜嘢嗰类嘢咧，就完全封锁冇得睇。 哦， 你中国大陆就系咁样啦，惊嗰啲物，嗰啲呢种气氛啊，就佢控制唔到啊。 系 过咗笼咧，变咗失控啊，所以广州电视台嘅台长之类啦、我唔知佢边个落命令，完全冇得睇啊。 哦，即系中国又冇新闻自由，所以要采访系经过过滤嘅， 将呢啲消息系咪封锁啊？ 即系我哋见到嘅嘢咧，未必表示咧国内嘅人民咧睇得到，所以中国人 睇唔到噶。 所以文汇报嗰份中国人愤怒料都未必能够可以喺上边能够阅读到嘅，系咪咧？嗬？ 我相信喺大陆都冇人睇啊，大公文汇。 大陆冇人睇， 咪 香港有个忠实读者叫林毓华嘅，每朝花好详细睇啊，逐粒细字阅读。 大公文汇咧，报纸摊买唔到 嘅。哦 ，collectible 嚟噶，依个纪念版啊。 OK 啊 ，seven 嗰啲咧，朝头早两份，夜晚都喺翻两份喺翻度。 哦，林毓华别具品味嘅，林毓华就买啦，固定读者睇咗几廿年啦，林毓华。 讲咁多嘢啦。 好啦，多谢钟生啊，钟生就讲咗国内嗱冇新闻自由嘅可怕喺度。我哋见到28个城市，嗱左派报纸就大肆报道，电视台嘅画面又咁震撼，而钟生嘅个亲人喺广州生活系完全唔知。琴日咧，星期日咧，系全国有28个城市反日大示威，所以几可怕。新闻自由咧，香港享用咗百几年，其实如果你今日咧慢慢地流失，慢慢地收窄，慢慢地被剥削咧，一个咧，其实一个好可怕嘅政治现实。所以钟生咧呢个说话，翻呢个电话系提醒紧我哋，你唔好睇小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呢啲全部系骨牌相关嘅。有一日我哋好似国内广州一样咁，冇咗我哋要睇到个新闻自由。最尾你嘅言论自由都系被剥夺嘅。好，听下李先生嘅电话。李先生， 系你好，两位主持， 系请讲。 冇啊！嗱，其实咧，我咧呢几日睇电视睇到啲画面，就真系好肉酸。你依班咁嘅人走去补钓、补钓、补咩钓啫？根本上全部都冇意义嘅。你补，与其嘥啲精神去补钓，不如谂下点样去办法去推动呢个中国嘅民主进程，令到中国有民主嘅话，个政府系人民选出嚟。你到时真系嗰阵时真系先可以补钓。中国喺呢咁共产党喺呢咁多年嚟，有边一次真系走出嚟补钓嘅？只不过系放你啲咁样嘅普通人民走去，哦，中意就放下你去，中意就放下你去，当你哋啲人民系棋嚟嘅啫嘛。 咁但系掉翻转李生，用另一个积极啲角度睇咧，今次佢能够俾28个城市嘅市民走上街头宣泄啊，对中国嘅感情，对国土被侵略嘅愤怒，系咪都系一个小进步咧？你可唔可以用咁嘅角度睇个问题咧？ 其实就根本唔系进步，你依家系共产党啫嘛，你唔系中国啊嘛，呢个你放啲人出去，可能我唔知佢同日本之前有啲咩倾过、谈判过或者点样搞法啦。但系佢依家唔系，根本都唔系为咗保护中国嘅国土，依家系为咗即系插支五星旗上去啦，几肉酸？有边个党会？有边个政府会？政团啊，好似阿牛嗰啲，你插支五星旗上去，有冇搞错啊？ 佢就有两支五星旗，一支青天白日嘅满地红旗。不过咧，嗰支旗插一阵间先，就俾当时个日本嘅啊，即系嗰个所谓执法人员咧，就当垃圾就掉咗噶啦。其实 人哋系布晒防噶啦，都 系啦，因为嗰度几十人喺度，所以见到世界见到个画面咧，就只系咧就系话日本嘅执法人员就扣留咗几位咧就非法入境嘅香港勇士咁，会唔会未必叫勇士添啊？用日本嘅角度睇就咁咯。 应该即系我嘅角度睇。都唔系勇士啦，你根本上唔应该插支五星旗上去， 即系你 五星旗，即系你其实都知道五星旗嗰粒大星代表乜嘢啦，系咪？系咪？即系唔系代表中国？只不过 咁啊，李生你就好清楚反共咁解啫。但系阿牛作为一个保钓勇士，咁佢插乜嘢咧？可以你问佢。 哦，咁呢层我就真系唔知啊。 你有咩建议俾佢咧？ 你自己用翻一个即系中国人嘅身份上去就已经 OK 咯，你唔使一定要插张旗，即系好形式化咁样插支旗。哦，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属于咁样啊嘛，你只需要你个人上到去宣示咗个主权已经 OK 咯，系咪 ？OK， 多谢李生。李生嘅反共立场就好清晰啊，佢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嗰支国旗唔代表中国人，咁所以变咗阿牛嘅行为，我觉得就无谓嘅吓，所以听下， 因为佢认为党旗，佢认为系啊， 嗰支就唔系共产，咗党国不分，都唔好再讨论呢啲问题。听下冯生嘅电话啦，都系冯生你好。 喂，早晨两位。 系。 我呢个去补钓呢次去有几多个人啊？九个定一个啊？ 佢 十四个， 连埋船员， 连埋船 员，有啲就系船员嚟嘅，即系打工嘅啫。 当埋佢啦，系。 当埋十四个， 十四个啦， 十四老汉。 啊，我即系咁讲，我认为啦，佢哋嗰班人咧去过一次咧就好啦，唔好话再为十。月又去， 点解咧？ 因为所谓一以为甚，其可再苦。 哦， 日本仔俾你登岛，佢绑住你就侮辱你。 嗯， 而家搞咗呢件事咧，大家咧世界性啊，或者点都有报道噶啦。 系啊， 即系两方面都冇得赢。 哦， 你上到岛好似赢，但系绑鬼住你啊！你做咗俘虏啊！ 但系佢哋话在所不惜噶嘛，为咗保护国土，预备牺牲噶，佢哋系啊。 你再去嘅咧，佢可能用水炮射你落海，可能撞沉你嘅船。 预备牺牲就林毓华话嘅啫。好啊，多谢听下社论啦，关于呢个保钓问题。 今日有几篇嘅报章嘅社评咧，都系评论到咧，保钓嘅行动需要节制，唔好失控，以免系带嚟反效果噶。咁我哋首先睇下《经济日报》嘅社评啦。他们说内地多个城市寻日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民众满腔怒火上街，除了因为日本挑起钓岛纷争，更因为中国领土近期频频遭邻国侵扰。民众表达爱国心合情合理，但行动亦都要有理有节，中央更加要小心善用民情，捍卫领土和尊严才有更大的能量。值得尊重和支持民众的上街的心意，但过程是需要和平理性。部分民众昨天反应过激，里面有人大肆破坏日本品牌的汽车，殃及其他无辜民众，这样恐怕带来反效果。经济部说， 因为中国正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民众激烈行为的画面传到国际社会，恐怕被日非月等等国家和背后的美国乘机去妖魔化，借机渲染中国威胁论，不利中国的国际形象，亦都不利中国在国际据理力争捍卫领土的权益。 看完经济日报的社评，就再看看明报的社评讲什么。内文说，中国人保钓是理据充足的，绝对不是漫无目的地杀野。不过部分示威者犹如暴徒，既损保钓形象，亦都不利保家卫国。今次保钓人士登陆钓鱼岛是精心策划、目标清晰的行动，目的是宣示主权，抗议的对象亦十分清晰，就是针对日本政府和民间侵占钓岛的行为。保钓行动需要有理有节，明辨是非，不应该针对一般的日本人，不应该闯进内地或者香港的日本人社区。昨日在深圳发生的一幕令保钓运动蒙上污点，四处捣乱的示威者又怎对得住冒住风浪、冒住生命危险登上钓鱼岛的保钓勇士呢？ 再看看苹果啦，他们一向都认为就是中央是保卫领土不力，但他们今天的评论都说不能够让民族主义冲昏头脑。这篇的评论说，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够让民族主义亢奋情绪进一步激化，两个政府更加不能够直煽动民族主义以博取政治好处或者转移视线，否则对立情绪将会一发不可收拾，随时出现擦枪走火的危险，危害到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应该看到日本大部分民众对钓鱼台群岛和保钓行动并不特别关心，但是一些右翼和保守政团政客就将有关的问题视为捞取政治本钱的手段。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更加一直推动买岛建议，这个是最好的例子。但日本的右翼政团闹事固然可虑，中国政府会否藉保钓问题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转移国内外的视听，以掩饰内部权斗和不稳，更加令人忧心重重。评论说，民族主义情绪是一头不容易驯服的猛兽，加上中国政府不能够开放多元，好容易就走向过激美大不钓的情形，既危及社会稳定又损害同邻国的长远关系，那中国政府就不可以随便挥动民族主义大旗，更加不可以将这头的猛兽放出来，不然就会对自身和其他人造成很重大的伤害。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B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谷开来被控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案件，今日在安徽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代表海伍德家属的律师何正生朝早到庭的时候说，相信今次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审讯，会等待判决的结果，不知道家属有没有到庭。法院外的保安严密，周围道路封闭。外电引述多名的律师估计，谷开来可能被判长期监禁。法院今个月9号用了一日审结案件，检察当局说谷开来和海伍德有经济利益矛盾，谷开来担心海伍德会危害儿子安全，去年年底在重庆一间酒店落毒杀人，而谷开来对控罪并无异议。保钓行动委员会估计保钓船启风二号会在星期二深夜抵港，但仍然要视乎沿途水流和其他天气因素，有可能提早或者延迟抵达。委员会陆上总指挥陈玉南早前说，保钓船回港之后会视乎船只的损毁情况和资金，并同两岸三地保钓人士商讨好部署之后，决定是否十月再登岛宣示主权。他又希望两岸三地政府支持民间保钓行动。日本十名的右翼分子包括五名地方议员登上钓鱼岛，中国表示强烈抗议。 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向日本外务省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要求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同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通电话提出抗议，丹羽宇一郎回应话完全无法接受。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美国同南韩在今日开始至今个月底举行联合军演，北韩就指责是对北韩的军事挑衅和全面的宣战。北韩发表声明说，如果美韩挑起战火，北韩将会以歼灭性的行动反击。上星期四，南非警方以武力镇压罢工的矿工，导致最少34名矿工死亡。南非总统祖马宣布全国为事件哀悼一个星期。超过100名的民众游行到发生警民冲突的矿场，他们边游行边唱圣诗，又一起祈祷悼念死难者。因应事件，南非总统祖马表示民众对事件感到震惊和悲痛，宣布为死难者举行一个星期的全国哀悼，又下令调查事件。不过祖马亦都要求罢工的矿工在星期一复工，否则就会被辞退。矿工认为不合理，决定不会复工。维基解密的创办人阿桑吉逃入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两个月后，首次公开发表讲话。阿桑吉感谢厄瓜多尔政府给予政治庇护，同时呼吁美国当局放弃迫害维基解密。美国白宫拒绝回应阿桑吉的言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同炎热，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 83%。 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跟进翻啊，较早前狮隧出九龙隧道管内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龙尾排翻喺新田围村，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咗一阵啊，唔该吓。睇翻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红十字会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去到呢个北角码头咁远啦吓。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仍然大家都要间封啊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到中山纪念公园。咁至于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都比较车多噶吓。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果栏噶。我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排翻到佛光街噶。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方向，收费广场亦都车多。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到呢个欣怡花园噶吓。新界区嘅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现时去到氹氹转啊，石门回旋处嗰边噶吓。系啦，有时阿通啊真系搞唔清楚啊。哎，究竟钓鱼台呢段历史系点嘅咧吓？喂，版图又系点噶？唔好意思啊，因为我懂事以来睇识睇新闻咧，都只系见到民间组织啊出过嚟保钓啫。喂，我哋中国政府又好似睇戏咁啊，坐低。欣赏完就算啦，当套戏做完啦，哎呀，佢就高调走出嚟谢幕，啊呢啲咪我国嘅共产特色咯。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9:05，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咁就要揀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政府咧都系禁止，咁 又系唔准出海系咪？ 系啦，唔准出海。佢咁你就确用行政手段唔租船俾你啊，船都冇。咁啊，香港 有啲船家识做 系啦。咁啊，香港嗰架船去到宜兰咧就系兜一转，原来冇用嘅。佢系想配合佢一齐出海噶嘛？点知发觉原来做咗即系无形中啊做咗英雄。嗱，我听多几个电话咧，因为我哋嘅电话比较咧，好似同《人民汇报》《大公报》所讲嘅全国怒敲啊，中国人愤怒了，就好似个调调好唔同。听多几个电话之后，我哋都要转话题。如果咁就好啊！陈生电话，陈生， 早晨，早晨， 两位主持，早晨。我就觉得咧，即系呢个保卫钓鱼台呢个咧，基本上系一场笑话闹剧嚟嘅啫， 笑话添啊！佢做 笑话嚟嘅， 好笑嗰啲， 一个黑色笑话嚟嘅啫嘛，有咩有咩咁特别啫？冇咁特，唔系好出奇啊！ 你个理据系点啊，陈生？ 点解我咁讲咧？嗱，我九几年嘅时候，我都有出去保钓，咁我亦都。见到阿陈竹祥先生当时咁啊，咁之后发生咩事大家都知啦。 1996年，佢就喺意外中喺个海域度就溺毙咗。 啊，喂， 系讲紧你听，你讲啊，继续讲，你系听紧噶。 咁啊，我哋做完呢一个保钓之后啦，九几年嘅时候， 九六啊，1996 系啦系啦，咁啊，跟住到而家十几年之后啦，又再一次保钓。咁我哋嘅政府根本完全系冇出过嚟做过任何嘢，咁我哋香港人何必要咁紧张？佢都唔紧张啦，系嘛？国防外交系佢管嘅，佢都唔紧张，咁我哋做咩要咁紧张咧？系嘛？再加上我觉得就系话，我哋只不过系一只棋子，俾呢一个咁嘅政府系利用咗去宣示佢话佢系去用我哋嘅民间嘅力量去宣示呢一个嘅主权。根本其实是没用的嘛，大家亦都知道。咁所以大家根本不需要咁认真去睇。咁只不过就係话共产党而家想我哋呢班市民出嚟做一场戏，做一场戏哦，交咗差啦，咁跟住就可以收工啦。啊，咁简单。咁所以大家当系一场戏又好，或者一个笑话又好，咁去睇就得㗎啦，唔需要咁认真。反而我哋香港人而家应该要做嘅话，就要关心返我哋自己香港内部嘅事务，就话例如国民教育啊，例如好似新界北区嗰边嗰个土地嘅而家好似。 规划系啦。 你但嘢，反正我哋要关心翻我哋自己香港嘅事就仲好啊！国家大事啊、保钓啊呢啲咁嘅嘢咧，啊留翻中央政府你哋去处理就得噶啦。 好啦，唔该晒陈生，难怪我哋 DBC 要俾人灭声啊，大佬！所以我啲听众全部都咁样个调调，佢都几危险。所以不如保卫钓鱼台之余，保卫埋 DBC， 即系等我哋唔使最后嗰日咧九月十号唱无言的结局，系咪？咁所以反而更加有积极意义。陈生嘅口径就咁样，不听到位马生电话。 马生有咩意见？ 马生， 系黄生，林生早晨， 系早晨，早晨。 喂，我想问一问黄生，你系博学多才噶？ 唔系，之前咁讲。 喂，边个话中国强大嘅？系你又话中国？是强国的，边个话的？ 咁就唔单止是一个人话的啦，近呢十年嘅中国崛起的声音呢， 美国佬都认啦， 连美国佬啊、媒体啊、国际媒体都认的，是。 阿王生， 是。 咁佢又话拥有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啦，咁点解而家啲人上咗去俾人锁咗，佢又影都唔见只嘅。咁叫做强大呢？ 咁所以佢咪个文汇报咪中国人愤怒了囉。 王生。 是。 我讲你跟点样叫做强大啊。 是。 佢共产党一见到美国就脚软㗎啦。 哦。 咁美国就係强大，点解呢？你记唔记得60年代初。 是。 苏联喺古巴安装啲飞弹对住美国。 是。 美国下令佢喺联合国嗰啲人员监督之下24小时杀佢。苏联乖乖地就杀佢。 当时一个好。金乃迪总统啊， 但系嗰时佢都系喺度作大嘅啫，都系虚张声势啫嘛。 大家都系斗紧嘅，不过咧，根据中国人嘅口径咧，美国是纸老虎啊，马生，即系你唔好成日话美国强大。 喂，阿王生， 系 人哋美国封锁加勒比海，苏联有只船去紧，都要叫佢翻转头啊！如果唔系打沉佢，如果话佢唔拆飞弹咧，廿四小时唔拆晒啲飞弹咧。咁佢话将古巴夷为平地，人哋咁先系强大噶嘛？你鹌鹑咁匿埋叫做强大，叫佢收档啦、 啊。喂，马生都系右翼分子嚟噶，即系主战噶，咁咪 唔系我主战，我就希望佢战啊，希望日本仔得开战啊。佢开战咧，中国人就有希望啦。佢开战咧，即系共产党后边咧就会垮台啊嘛。佢唔开战，咁你佢而家佢深圳，好似你头先有个 听众讲，佢深圳咁样暴动咧，佢原佢中间都冇人知嘅，咁佢封锁到咁样嘅。 新闻封锁啊嘛，佢要过滤，中宣部要批先得嘅嗰啲新闻内容。 日本仔如果开战咧，中国人就有得救啦，即系。佢而家民憤咁深咧，即刻會垮台嘅。如果共產黨唔垮台咧，中國人冇得救噶啦。 喂，穩定係最重要嘅。而家成日咧，啲國家領導人咁樣講嘅嚇。 穩定係佢自己，佢自己穩定咧，佢嘅政權穩定啫。 係啱啱啱，穩定嘅意思係佢嘅政權要穩定，冇錯啦。同中國又冇關。好啦，多謝曬馬生，我哋聽廣告啦。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麟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香港有太多僭建，我哋需要嘅系真知灼见。 但推国民教育优点及佢哋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赐、 黎则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深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一点， 倾国倾城喺数码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喂，林毓华， 系， 依家系九点十八分啊！我想请教下你啊，其实咧，我哋听啲听众电话讲钓鱼台咧，喂，全部都系嗰个另一个文汇报嘅另一个相反180度方向。喂，依个其实我哋个。听众群啊，系咪某一个群特别嘅意见系咁啊？定系根本就系成个香港嘅反应系反映到出嚟就系咁嘅咧？对钓鱼台嗰种冷淡咧？ 倾斜咗， 系咪啊？都几惊嘅，即系点解我谂下？喂，系咪真系咁？我哋个钓鱼，即系我哋嗰个所谓嘅群体啊，就系、是、令到呢个所谓特区政府啊、北京政府咁唔满意咧？就系、是、我哋，喂，我连住聚集咗一班咁嘅人嘅，觉得所有责任应喺北京政府度。钓鱼台问题根本就唔系一个问题，但系问题就系话中国软弱，北京软弱，口硬就实不畏，行动的侏儒就说话的巨人，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 啊！得个讲字冇行动 系啦，所以变咗中国崛起，只不过系口头崛起，行动仍然都系矮化。喺咁嘅情况之下，如果我哋 DBC 嗰个群族群啊，系代表紧一个香港某个睇法嘅话，喂，难怪佢哋将我哋要灭声于无形嘅。林毓华 ，DBC 未系主流嘅媒体嚟嘅吓。 你仲系好似文汇大公咁呢厨，得你一个睇文汇大公。喂，但系问题玉言就还指，即系仲有个温哥华嘅潘小姐，我哋一定要听埋佢电话先得。 嚟自海外嘅朋友， 系阿潘小姐， 系啊，林伯， 你好啊， 系你好。 系我咧就听到啲人讲咧，就好似话唔关佢事，我就好嬲啊。 系 点解咧？ 因为咧，因为中国人咧，你叫佢举手，佢个里边闹到乜？叫佢举手，佢好难讲嘅，好难叫开个口嘅。我觉得佢哋 系 好似去游行嘅，去上街咁样，叫佢行。嗰时我喺香港次次行，认为有道理我都去行。 嗯、 但系佢哋唔系嘅，行出嚟好似我天大嘅面子俾面你嘅咁样。 嗯， 即系我觉得佢哋嘅心态系咁咯。咁同埋呢个咧，阿牛地咧，虽然佢哋睇佢系反动派。但系佢有咁嘅心，去到都要欣赏佢，用条命去搏，即系呢个系一个民族嘅精神，我觉得。嗰啲人话系国家共产党，咁你如果为咗争取，你唔好顾虑系咩共产党，边个得益，系自己系中国人就应该系行出嚟，应该系呐喊高呼。嗱，而家就因为咁样，虽然系登上嘅钓鱼台系好少嘅事，都唔系少嘅。但系而家整到周围啲人都辣晒火头， 全世界都睇到日本仔係幾無恥嘅，係咪先？如果冇佢哋扯頭攬啊，有邊個走出嚟行先？ 嗯， 同埋我覺得咧，共產黨點解咁樣咧？佢就費事，你睇下美國佬啊，始作俑者就係美國，佢整曬啲航空母艦喺度，你話打起上嚟邊個打贏先？ 嗯， 係咪先？所以咧，根本所以佢好姿態話，如果邊個搞日本仔，佢就出手幫，即係講到明啦，嚇、啊。所以咪就太大家而家玩 show hand， 美国佬就想你喐手， 嗯，倒话是劈啊， 引你落答咧，佢就笑啦， 嗯， 所以潘小姐体谅， 我咁嘅睇法咯，我就 你又体谅北京政府，因为有苦衷系咪咁啊？ 系有啲系咁样，我谂法即系我个人嘅谂法， 嗯、 但系我好唔赞成嗰啲人。又话乜嘢系共产党嘅事，唔关佢嘅事，理唔到。应该中国人一人喊一句，嗰把声都不得了啊！个个眯埋个嘴，吓、啊、冇用嘅根本、 嗯。 所以我就要讲一讲，所以我就即系听到嗰啲人咁样讲法，我就觉得真系好。好不知所谓啊！ 好嘅，中 国人， 多谢阿温哥华嘅潘小姐，你而家个意见喺平衡翻都好啊嘛，因为我哋个意见一面倒啊，都觉得诶冇调冇意义，咁啊潘小姐觉得唔系啊，呢、這个。即系匹夫有责吓，各土被侵，所以一人一声咧，成为咗一个风气都好嘅。咁 唔可以动武呢个日本仔同埋呢个美国勾结埋一齐啊！ 咁啊，美国第七舰队虎视眈眈，就希望咧试紧中国嘅军事实力，因此唔好落答，所以由民间出头。咁呢个咧啊，温哥华潘小姐又有咁嘅睇法。 嗯、 好唔紧要，听多啲不同声音，呢就系我哋嘅平台 DBC 嘅存在意义啦。听埋亚利桑那州美国嘅余先生。电话，喂，余先生你好，早晨，余先生， 系黄生，林伯， 你 好， 系点睇钓鱼台？ 系，其实咧，即系我想系啊，分享一下啦、 嗯，好啊， 即系其实呢单嘢咧就非常之复杂嘅，咁、哦、就系对于大陆民间势力啦，同埋政府咧，都系佢哋各有各嘅谂法啦， 系， 其实即系唔使指望话大陆政府喺呢单嘢上有咩作为啊，因为从根本嚟讲，肯定系维稳先于外交嘅， 嗯， 即系佢可能一时即系。呢几个月，佢可能系利用下啲保钓人士嘅热情，咁样就话咁啊，故意放你出海啊，咁啊整啲咁嘅行动。但系始终都会慢慢冷却落去，跟住佢就会去又开始打压啊。毕竟呢啲游行咁啊喺大陆肯定都唔系常态啦，政府始终都惊。 阿余生系咪喺国内生活过噶？余生你系咪喺国内去美国噶？ 系啊系啊， 哦唔怪之你好熟悉佢， 跟住到香港系到美國。 哦，因为你好熟悉啊，你知道个维稳先于外交、嗯，因为对佢中共政权嚟讲咧，维稳系第一个保障政权安全嘅前提，跟住个外交就要慢慢倾，军事啊更加极度要小心，系咪咁啊？ 冇错啦，系啦， 嗯，好观察得几好。 民间嚟讲咧，系咯系咯，又有嗱，我分享一下我睇到呢、這个即系啲。内地粉蒸啦，佢咧游行就打咩标语出嚟咧？ 嗯， 宁、 嗯、 要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啊，呢一条 系 这个，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 系 哇，呢两条 犀利， 真系好心惊啊！ 啊，犀利，犀利，犀利啊！ 呢种民族主义咧，就一其实一种即系人本性里边咧，都系有啲嗜暴力啊、嗜血呢种欲望咧。就有时咧，咁啊通过民族主义呢条哇，好似绝对正确咁嘅途径咁泄出嚟，咁啊真系，如果搞到失控嘅话，咁啊好危险。 不过余生你放心啦，中国人咧说话系巨人嘅啫，行动系侏儒嚟嘅。我哋基本上系即系用香港话讲咧，就叫做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嘅，所以你唔使担心会演变到嗰两句口号所得个效果嘅。好啦，听多个李小姐电话，李小姐。 喂，系啊， 你好， 你好啊， 早晨啊，你好， 系你，我系啊，我系反对国民加入国爱国主义啦， 系 民族主义啦， 系 同埋啲极权国家嘅，我系唔想咧嗰啲钓鱼台啊、冲绳啊俾大陆占领嘅。因为对地球嚟讲咧，系唔会有好处 嘅。嗯，哦，但系你问题，头先阿温哥华嘅潘小姐就觉得，喂，咁匹夫有责啊，作为中国人，一人怒敲一声， 系最可怕嘅。 系， 即系我系啊，喺头先讲个位先生讲嗰啲民族主义嗰啲咧可怕嘅嗰啲呢咁嘅说话， 嗰啲口号嚟啫，示威口号嚟嘅，押韵咁解啫。 佢哋唔可，系啊，佢哋唔可以用啲民族主义咧嚟毁灭呢个，即系呢啲咁嘅公义咯。 呢啲钓鱼台咧，根本就已经系俾日本仔即系已经管理咗啦，点样去登录都冇用啦吓、啊， 即系由得佢呢个系 系，但系问题时限性，我哋失咗啦，我哋明白呢个现实啦，李小姐。咁但系问题当初， 我哋香港人嚟， 唔系，但系当初个公义系美国人造成呢个个错误噶噃。当时1971年全球呢个所谓保钓大示威，就系佢唔想俾呢条条约喺72年实施啊嘛。咁但系依家事件过咗40年，咁我哋可以做咩？点解唔做咧？李小姐，你个意见系点咧？ 当时72年嗰时应该系大嗰啲系文化大革命啦。吓、啊，你话嗰时如果系钓鱼台或者冲绳俾大陆占领，你话嗰时嗰、那个那个局面系几惨啊，几悲惨啊！嗰啲冲绳嗰对嗰啲人啊，你成日都话个琉球半岛系中国大陆，如果系俾大陆占领咗，你话依30年啊，我哋受嘅苦啊，系咪好多啊？ 咁样你可以咁对比咧，咁但系问题咧，呢、這个就系、是、即系掉翻转，如果香港唔系殖民地咧，即系我哋就苦好多啦。咁个过150年可以咁睇啦。你用呢个睇法就好睇。 一直全国家系唔应该统占领任何一个地方 嘅。唉，唔怪之要香港要保留呢个资本主义啊！ 所以李小姐啊，用呢个大嘅历史角度睇咧，根本共产政权就唔应该存在，因为制造咗咧中国咧近代史嘅一个悲惨嘅时代。即系骗咗中国人100年，如果咁讲就 系啊！我觉得你哋啊，我哋一想我即刻拉个横啦，即系反平反六四啦，系咪啊？ 就唔应该五星旗系嘛？应该唔应该五星红旗？ 点解整个五星旗啊？香港旗咗边啊？系香港人出钱嘅，唔系大人出钱。你呢头喺度即系喺度批判呢个共产大共产政权。你头 同 咪去出 头？啊，呢、這个都几好，呢、這个角度几好。李小姐个角度几好，一方面你反共，一方面你竖一支五星红旗喺钓鱼台。你个角， 你叫我哋香港人点样支持你啊，大佬啊！我将见到呢支五星旗，我就火咗嚟。 呢、這个角度好好，呢、這个角度好，即系呢个价值信念嘅问题出现咗啊！你阿牛应该要回答李小姐呢个电话噶。好啦，多谢李小姐。 俾人利用啊，知唔知？ 听多阿陈生嘅电话先，多谢李小姐提出一个质疑啊！阿牛应该回答李小姐嘅，究竟你嘅价值信念系点？你是反共定是亲共？你竖起支五星红旗喺钓鱼台，你究竟同唔同你过去的反共嘅历史？是不是依家重新醒国？是不是应该要答答一答啊，李小姐？我到陈生电话，陈生， 陈生你好。 就如果我冇记错咧，钓鱼台咧就中国有个叫国宾馆嘅， 嗯， 系啊，啱。 咁就成就钓鱼台国宾馆咧，系象征中国嘅，即系好即系招待嗰啲贵宾嘅。 系啊，美国总统住过噶。 等同钓鱼台咧，如果俾日本仔咧。就占领嘅话咧，等于咧就即系我国嘅中国大地嘅领土。 嗯， 就但系有一样嘢咧，就即系呢个系冇办法可忍受嘅。但系有一样嘢调翻转嚟讲嘅时候咧，就报君子报仇咧，十几廿年都未晚嘅。 嗯， 就一定要光复嗰阵时候咧，就等机会。因为点解咧？其实中国政府咧，今时今日点解唔采取行动咧？我个人睇法就系因为个海军嘅力量咧，系远逊于其他。甚至到日本仔又好，美國又好，你見唔見到佢一建立咧，仲有啲航空母艦咧，係等機會。我成日都話咧，小不忍則亂大謀，復仇咧就唔係爭過一年兩年，等都等咗幾十年啦，更何況等咗十年廿年。如果喺十年之內美國嘅經濟仲未好得翻嘅話咧，我可以話俾你知，呢個釣魚台一定係我國嘅領土嚟嘅，係絕對冇得走嘅。是绝对冇得可以，冇得可以。 好啦，多谢陈生啦，要听新闻啦。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咁港股开市冇耐系下跌噶，咁恒生指数低开35点，报20080点；国企指数低开22点，报9808点。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嘅妻子谷开来被控毒杀英国商人海伍德嘅案件，朝早喺安徽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相信载住谷开来的囚车车队朝早8点前抵达法院，大批公安同便衣在法院外驻守，封锁多条道路。案件在今个月9号开审一日就结束。谷开来承认犯案的事实，指他和海伍德有经济纠纷。 咁喺儿子薄瓜瓜嘅生命受威胁下，联同薄家嘅勤务人员张晓君毒杀海伍德。谷开来喺最后嘅陈述中悔过，又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嘅判决。内地传媒就报道，根据刑法嘅规定，故意杀人罪可以判监三年，甚至系死刑。有内地律师认为，根据目前公开的审讯内容判断，谷开来可能会被判死缓或者是无期徒刑。在审讯完结后，法院会召开发布会交代审讯的结果。日本10名的右翼分子包括5名地方议员登上钓鱼岛，中国表示强烈抗议。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向日本外务省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要求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的主权。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和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通电话提出抗议，丹羽宇一郎回应说完全无法接受。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美国和南韩在今日起至今个月底举行联合军演，北韩就指责是对北韩的军事挑衅和全面的宣战。又发表声明，指如果美国和南韩挑起战火，北韩将会以歼灭性的行动反击。上星期四，南非警方以武力镇压罢工的矿工，导致最少34名矿工死亡。南非总统祖马宣布全国为事件哀悼一个星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 76%。 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去到演艺学院噶。另外隔篱快车同北角同埋去跑马地方向亦都齐齐拍住一齐噶吓。我东区走廊落翻中环龙尾去到呢个北角码头，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车都管道口继续要实施间封，话今朝都系车多啊。另外西区方面啊，江乐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睇埋西上向中环咧出口位仍然车多，铺满一阵噶啦吓。九龙区方面啊，咁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咧排翻去果栏噶，咁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佛光街噶。咁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啊，车多少少啦。咁新界区方面啊，私隧出翻九龙方向，龙尾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收费广场啊，车多少少噶。系啦，另一班啊，从水路回港嘅保钓人士，哎呀，仍然回程中啊。咁相信都要等多一两日先见到佢哋啦。嗱，各大传媒啊，非常关心噶啦。咁当然，除咗迎接保钓英雄影翻几张靓相之外咧。最紧要夹住边啲官员去接船啊嘛，系啦，咩级别去接船啊？高调定系低调啊？爷爷未表态，香港一班搵几十万一个月嘅高官点敢喐啊？系咪？好啦好啦，揸车各位清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仔女升小学，点样父母先最快乐？揀乜嘢学校先至可以达成心中梦想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秀请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打开名校面试秘笈，留意逢月尾嘅星期五晚上10:00至11:00，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一齐踏上升小一青云路。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有陈洁丽。 发烧应该是喜欢某一样东西啦，喜欢到沉迷下去啦，玩家会深入去研究他喜欢的这一样东西。 留意今个星期日晚11点到凌晨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是由纯创造经典的英国 Pure 特约赞助播出。 投资伦敦金不同买卖实金，投资者需注意相关风险，千祈不要随便授权经纪用你的户口进行买卖，因为一旦授权，经纪不需要你的同意就可以进行交易，日后有任何争议或损失都难以追究。财经事务及副务局提醒市民，投资伦敦金授权要小心。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9:37，呢、這个被称为呢个大话精嘅陈茂波应该翻咗嚟上班噶啦， 今日复工，佢又放假，送个女咧就去呢个美国读书。佢话天下父母心啦，大家都理解嘅咁啦。 今日咧就有一个官式嘅活动，咁啊会同埋呢个系阿大阿呢个系阿娥姐一齐啊，吓咁啊睇下佢今日有啲咩嘢讲啦。 有咩地方去啊？我啲群众想佢要佢落台嗰啲，可唔可以到时喺现场围堵下佢咁咧？ 唉，啲人一定会去揾到佢噶啦。 喺边度啊？佢嘅地方系，即系同娥姐有咩官方活动啊？因为今日咧，嗱，陈茂波咧系未正式工作嘅，因为佢13日翻工咧，其实主要都系讲佢嗰个劏房问题啊，佢老婆间公司啊，究竟嗰几个深水埗旧楼系点安排法啊，劏房同夹板间房嘅定义啊，诸如此类。但系发展局有件事咧，其实都几重要噶，林毓华，不过一直咧都俾钓鱼台新闻盖过咗，咁啊加上国民教育又有。就是开始开展啦，咁啊新界咧东北嘅规划咧，其实有个咨询嘅，就喺呢个月底就完结嘅啦。咁其实咧，大家都好关心呢三个地方咧，就叫做古洞北啦、粉岭北啦，同埋和斜打鼓岭嗰一带咧，就成为本来系禁区嚟嘅。咁但系禁区嘅背景咧，大家知咧，就因为当时殖民地政府咧就衔接住以北咧，就衔接住呢个所谓啊，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共产党政府啦。咁当时咧喺个需要。上面嚟讲咧，政治上有一个叫做禁区咧，隔绝咗地理上两地嘅，作为一个所谓保护紧香港嘅一个作用。但系1997年回归之后咧，咁呢个政治上系冇咗嘅，因为深圳都冇禁区呢样嘢咯。喺罗湖一入过关，已经全部高楼大厦咯。咁呢边咧仲有一大扎咧禁区，净系货农业用嘅咧。咁呢一个咁样嘅处境咧，就大家都攞出嚟讨论嘅，系咪佢应该发展佢咧？系咪开放禁区咧？咁大地产集团有佢嘅睇法。咁政府一直咧对呢样嘢就唔系好安心地话咧，将佢咧就开放个禁区，因为始终有个保安理由嘅。我哋仲好多国内人仲系想用其他不同嘅方法咧偷渡落嚟香港。咁但系依家咧觉得大家又话啊，土地唔够咯，居住环境唔够咯。咁如果将个禁区依家仲系农地嘅禁区，发展成为一个啊新嘅卫星城市啊，开放多啲咁嘅公共屋邨，可以容纳多啲啊等候上楼嘅人咯咁。嗱，咁而家听下听众嘅意见啊，咁你点睇呢个啊，即系梁振英政府主催嘅开放禁区成为新嘅东北规划，咁但系就冇咗目前嗰啲受影响嘅就系咩咧？啲农民啦，又种紧田，因为禁区嚟噶嘛，佢有禁区入面生活嗰个农地啦。咁环保团体梗系介意啦。第三就收地嗰就好敏感啦，林毓华，大集团收地，政府收地。吓、啊、个土地依家就唔值钱嘅，因为点解？因为禁区嚟噶嘛，个买卖冇乜意义嘅，冇商业价值嘅。咁但系一旦如果收地嘅话，咁就发觉好多问题出现咗啦，生态啦、环境啦，再加埋地价啦，咁啊农民本身嗰啲地主啊个业权问题啦，已经咪牵涉好多利益。咁大家啲咨询会咧就乱糟糟，咁、那个问题其实好严重。 点解啲系咨询会系可以系只系讲话得320人坐满就唔俾人入场噶啦 吓？咁向咨询会系咁噶啦，有场地限制啊嘛。咁成日示威嗰啲咪咁咯？因为嗰啲咁嘅建制派， 所以冲击咧又会系被人拉嘅，又系 啊，因为你试讲佢哋落区都 系噶，依家梁振英落区咪又系咁咧？个场地有限制，320人 喎，有冇搞？唔系3200人喎，啊！ 即系场地太细啊！你 系咯，系咯。 啲 A.O. 要揾啲大场地嚟咨询， 你唔好揾个场地32人啊！ 茶楼不如龙凤大茶楼，8人台咁样。嗱咁样嘅，因为咧，琴日咧个咨询会咧，有好多农民啊，即系依三个地区嘅农民咧，就去即系就觉得，喂，你咁样夺我土地啊，夺我个家园，依家又用呢个发展嘅方式啊，错误发展。咁仲有环保团体就话啦，喂，抗议呢种叫破坏式发展，消灭村里边现有嘅所有一切啊，任意计划咧就未来嘅构图咁。嗱，当然所有问题咧就系冇一个固定嘅答案嘅。阿林旭话。因为你话如果能够嗰度发展咗啊，成为咗试地咁，目前嘅发展方向咧就话变咗成全部屋村啦，会令个天水围嘅出现咁啦。咁但系立竿见影咧，就变咗真系加快咗上楼时间噶，对穷人嚟讲都有一个帮助啦。系咪一个角度咧？ 唉，网上有人批评我啊，就话啲小朋友啲后生仔去住喺呢个粉岭上水买楼，佢话喂交通费好贵噶。 系啊，个天水围啲人 咁你一样噶。如果你话将一啲嘅穷苦大众、基层人士吓、啊，好啦，起公屋、起居屋，去到冇雷公咁远，一样有人有意见噶。 事实一个问题嚟噶，配套问题嚟嘅。你将佢越去越远，去到一个咧属于禁区位置。嗱、啊，并非取消禁区、哦，嗰、那个另一个政治问题就系嗰几个地区咧，本来都系禁区，以后都系禁区，但系变咗你住喺禁区咁解啫。个国内人去禁区，你又唔需要签证、哦，咁嗰个地方成为咗香港同国内中间一个灰色地带啦。你可以去 新界，而家讲个东北。新发展区嗰、那个资讯文件有好多唔系禁区嚟㗎。 系咪呀，仲系好多其实系属于个边缘地方。 喂、 啊、农地地方。 农地地方。我都去到嗰啲吓。 咁、啊、所以变咗呢就系话究竟成个啊呢、這个资讯计划里面呢受影响嘅好多个地方喎、啊。马屎埔啊，大平天平山啊，石湖新村啊，虎地坳村啊。咦，嗰啲咪好似你都住过喺附近嚟㗎喎。 我喺住过粉岭系啊。 系啊， 我鸡岭住过系。 啊鸡岭啊，唔系粉岭，粉岭以北啲。粉岭以北上水以南一个大回旋嗰个位。 系、 啊。喂咁嘅情况之下啦，即係各位听众都一齐留意一个新闻，因为我觉得呢单新闻被忽视咗。 喂，寻日呢系呢个咨询会后嚟系要系腰斩㗎。 系啊，因为嗰啲村民好愤怒。 腰斩都要另外择时日时辰再举行嗰次系㗎喎。 我担心咧，呢、這个只不过咨询一个民主橱窗嚟嘅，即系佢一套既定计划噶啦。所谓嘅咨询咧，即系呢啲嘅程序。 咁啊，中计，佢就系揾一个300多人嘅地方，然后你咧有人咧去冲击佢，然后个腰斩，咁啊等于做咗啦。 系啊，你好多时候政策都系咁嘅啫。呢、這个其实好鬼，即系点讲啊？其实好官僚嘅技术走位嚟嘅，呢、這个属于咁，所以变咗咧，大家要关注一下究竟个发展点。嗱，当然咧，从喺环保啊保育角度，最好唔好掂佢。即系由佢继续做一个即系禁区嘅农民啦、 啊。你再听翻头先咧，系阿娥姐喺呢个警务人员嘅毕业典礼上讲啦， 系 问责官员咧就要落区，咁啊就安排要做得好啲。喂，点解呢啲咁样嘅咨询又唔要做好啲咧？吓、啊、嗱，而家规划处嘅助理处长阿李启荣就承诺啊，承诺啊，唔知唔、嗯、知真定假，佢话尽快会安排更合适且能够容纳更多公众人士嘅场地举行居民大会。乜你唔系早啲知道系起搵个大啲嘅场地 咁激烈系咪？会遇到咁激烈噶嘛？李启明啊，我已经听到居民声音啊，准备介绍计划内容之际咧，但系俾呢个阿马屎埔居民啊，阿叶子乔抱住个婴儿冲上台抢我你个咪，指骂你同其他官员质问政府点搞咨询噶？咁个官员又唔敢答佢，咁所以变咗咧嗱，呢、這个问题就系咁样啦。即、就、系、是、我谂咧，就是、各位听众，你可以俾电话一齐讨论下，究竟系我。我哋完全啊唔赞成呢个咁样嘅做法，定系话有其他我哋自己有睇法咧？依家农地越嚟越少，咁但系林旭华头先同我倾，佢话农业系有得做嘅，粮食越嚟越少，人口越嚟越多，系个世界性嘅趋势，就唔够粮食啊嘛。 而家系做呢个务农系一个新嘅行业嚟嘅，真系啊！ 但系问题林旭华个大势趋势咧，你见到啦，成个中国最富庶嘅咩地方？话俾你听，中国传统富庶咧就两个三角洲，即系 Delta 英文叫一个长江。三角洲，一个就珠江三角洲。你谂下，你一北上坐车船上嘅上边过完关之后，你边度见到农地噶？最富庶嘅三角洲嚟起豪宅噶，无论长江三角洲即系上海一带。 带啦，即系珠江三角洲，即系深圳一带啦，边有人仲种田啊？种田嘅地方系最唔应该种田嗰啲，即系西北嗰啲啊，黄土高原嗰啲啊，冇乜嘢肥沃土地嘅种紧田。咁中国大趋势系咁。喂，有咩办法呢？我想问香港有少少嘅弹丸之地，留翻呢个咩马屎蒲嚟种田，对整个世界粮食供应有冇起到一个咩作用啊？林伯， 咪有班后生仔而家就话咧，既然有荒废咗个农地，然后有咧系人咧系而家系想务农。咁你点解想耕作？点解我哋唔俾机会佢咧？咁样吓 嗱，呢个就系话所谓土地使用嘅不同角度啦。咁啊，站喺政府嚟讲咧，究竟啊有班人要务农，嗰啲地俾务农用啊，系切合目前需要啊，定系攞嚟起公共屋邨，就成为咗呢个等上楼嗰条排队需要咧？咁嗱，可以讨论嘅，冇答案嘅呢啲嘢。其实我觉得1872111 1872111发展局啦，陈茂波翻工啦，佢要面对呢个问题。但系陈茂波点处理咧？冇错啦，佢本人个价值取向系点咧？成个政府个政策又点样咧？佢一上任就已经本身一个弱势嘅人，冇历练嘅政治嘅人，再加埋处理问题咁含糊不清嘅人，依一做就要做呢件咁敏感嘅事嘅时候，其实你有咩意见俾陈茂波咧？应该点发展新界东北个呢个咁样嘅处境咧？嗰三个大卫星城市啊，即系等所讲嗰三个啦。咁究竟你又准备去点做咧？你有咩意见俾陈茂波咧？古洞北、粉岭北、平斜同打鼓岭一带比较偏僻嘅，以农业为主嘅，以环境即系生态咧比较自然为主嘅，一切变晒做啊政府大屋村嘅时候，又会有咩大嘅影响咧？嗱，各位听众1872111一齐讨论下都好易，因为我就冇乜特别嘅意见。 不过我哋要稍微做少少嘅资料嘅更正咧，就系头先我哋讲话寻日嗰个实，因为我哋揸住呢个19号嘅报纸嘅剪报，即系话嗰个活动咧系星期五18号进行嘅。咁原本咧，原来今日咧20号咧，今日系都有个咁样嘅系咨询会，但系由于咧地方一样系咧，佢哋已经发觉唔够啦，所以咧就话要取消，要另择日子咁样讲。 咁成件事咧，我觉得一件大事嚟嘅。第一就喺新界以北同呢个罗湖咸湿嘅地方做呢三个卫星城市，到时候佢哋嗰个入境政策系咪呢三个城市有特殊俾国内嘅物管政策？是不是目的背后有个政治动机要模糊香港和国内即是深圳啊？ 嗱，这个黄伟文刚才讲的东西咧，冚唪都是咧另有目的嘅啫。我读一读政府嗰个讲法，佢话政府提出的新界东北新发展区计划咧，耗资400亿，是以将三个发展区打造可容纳150,000人口的新市镇，提供53,000多个住宅单位。咁咧，不过咧，当然咧，外界又好担心计划会变相成为中港嘅睇法，就系阿黄伟人担心嗰个事啦，亦都赶绝咗香港嘅农业咁样啊。 嗱，即系两个角度啦，一个系官方啊，林英华读嗰个角度，咁我就读嗰个就系民间关心嘅角度。咁大家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嘅效应。咁喂，林英华有个 breaking news， 你读一读系嘛？ 系啊，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嘅妻子谷开来咧，杀害英国商人伍德嘅案件咧，今日喺呢个安徽合肥咧就宣判啦。咁据伍德代表嘅律师透露咧，谷开来系被判死缓。咁啊，案中另一个被告咧就系薄家嘅勤务人员咧，系叫张晓君咧，就判刑系9年有期徒刑噶。 啊，伍德代表律师话尊重法庭判决，就未接触啊伍德家属，未知佢哋对判刑嘅感受。咁嗱，由于谷开来同阿张晓君早前都承认故意杀人嘅，所以辩护律师求情嘅时候只系希望一样嘢啫，当局判刑时考虑到谷开来犯案时嘅行为控制能力弱，犯案后嘅检举他人嘅罪犯啊就立功，法院啊休庭，到今朝就宣判呢个 breaking news 嘅最新嘅。喂，我同你都之前讲咗啦，佢未判嘅时候。林毓华，你话你都话，我都话一定判死刑，不过缓刑，跟住就用健康理由咁啊，好快就会释放出嚟。喂，其实我预计都几准确噶，你话我成阴谋论，成阴谋论，你话我系咪先啦？我唔系咁阴谋嘅，即系趋势。 根据一啲嘅系 趋势啊嘛，政治趋势系啦，个趋势系咁样走条线，就只为咁。当然咧，谷开来事件仲可以好详细讨论下嘅，因为成件事点要咁敏感啊，牵涉到18大。你知谷开来系咩人？谷开来第一唔好你话佢个老豆系一个吓所谓。嘅阿红军早期嘅人物，第二佢先生系薄熙来，薄熙来又系咩人呢？政治局委员， 但系咧，薄熙来都查有一轮好惨噶，波一波又俾人斗啊嘛，系。 咪文革时期嗰、那个都惨噶啦，但佢哋复翻出啊嘛，复翻出变成政治资产嚟噶啦。咁、即系嗰个时期后来成为咗即系所谓嘅西南嘅即系啊，即系蓝天一霸嚟噶。 喂，你系咪预告紧一阵你会主题倾呢、這个话题咧？你个新节目啊？ 新节目咧前因后果要讲好多嘢，我哋未定节目啦。你要讲翻做节目，我哋都可以同公司宣传下啦。嗱，我哋今日开始咧，即系大声台咧有新嘅节目安排，由六点钟开始之后。早六点开始咧，就已经系呢个早晨音乐。六点半啊，继续系阿李锦鸿老总李锦鸿同蔡敬文嘅新闻天地。跟住七点半到八点两台联播《风波里的茶杯》，犀利啦！由呢个林毓华、郑京汉一个王牌嘅吓，即系个阵型。 哇！乜你将我哋个两个半钟头节目删到得半个钟啊？ 七点半到十点， 头先话七， 我讲 八 点 啊！你话 我讲错啫， 我晕咗啫， 讲错咗啫。七点半到十点，我哋个灵魂节目由伟大嘅郑大班、林毓华咁样王牌嘅结合，咁啊到咧到 Q 仔同阿谭少卿 开始啊， 点钟开始就开始讲股仔、讲股市、讲经济、讲政治、财经政治，就喺嗰段时间十点到一点， 改个名叫开始啦，咁啊仲好 系咪啊？大钱好世界，咁佢怀念翻。這个大钱财嘅延续啊嘛，系咪？ 跟住到你嗰个系新节目啦，前因后果 系 一点钟，系去到四点钟，哇，好长喎、啊，三粒钟啊！ 三粒钟，跟住到四点到五点，有个环球股市动向，就解释下成个吓，即系世界财经啦。咁跟住五点钟开始，我哋另一个王牌节目《十级自由风》，至到八点钟嘅三个钟， 郑家富同埋吴志深 系啦，都系封烟节目嚟嘅。咁啊，到八点钟由马恩赐率领嘅啊队伍就倾。倾国倾城，倾下国家大事，倾下香港呢个城市嘅大事。 哦，倾国倾城唔系讲啲你靓女噶， 马恩赐点做靓女啊？靓女就留喺十一点后，女王头老衬底啦。咁啊，所以成个咧就比较咧都系政治、经济、财经咁嘅走势嘅。咁啊，另外 好丰富啊， 好丰富啊！希望大家支持，希望能够过到今次嘅难关。希望九月十号之后就唔系唱《无言的结局》，只有播歌啦，好唔好啊？林毓华。喂，讲到东北问题咧，我哋讲完咗，我哋新嘅节目安排，你听下听众电话都有啲意见嘅，其实好唔好啊？ 好啊， 听下林生电话先啦，林生， 早晨， 你好， 你好，你好， 早晨， 早晨，你讲下东北个发展，你有咩睇法啊？ 首先多谢你哋台嘅平台啦，俾我哋公众发言啦。 时日唔多啦，不过林生， 唔好睇得咁灰 啊！系咯，系啊，否极泰来，我哋都系咁样讲啊。 否极泰来算否极嘅啦，依家。 我喺网上边咧睇到啲资料咧， 系 讲嗱，而家和平年代啦， 系 我哋香港有啲郊野公园系受保护嘅， 系呢条法例嚟嘅，系 咁，但系喺屯门咧，喺青山咧， 系 划为一个粗炮区啊， 系 咁喺香港其中一条法例咧，系保护咗呢个地方咧。是粗炮区的。 是。 咁但是我在网上面看到资料呢，如果将这个粗炮区呢剔除了划除了改变地用地土地用途呢，可以开山劈石啦，咁泥土可以填海啦，整个粗炮区一个山呢都可以。 咁但是没了个粗炮区会不会他那个驻港解放军那里他没了个练靶场地啊， 解放军用坦克车呀， 咪都要、啊、你唔俾佢练靶，即系用坦克车。坦克车喺天安门实行嘅啫。 社会讨论啊嘛， 系可以嘅，可以嘅，可以谂下嘅。 冇地冇地， 系 嘛， 系 咁如果咁多争拗， 而家练枪 嗰度应该 用电子都得啦吓， 电子枪冇实际啊嘛。阿林毓华冇实地练枪啊，佢哋认为系即系佢哋嘅军队。咁依家 香港有几可要真啊？真系实枪嚟啊！ 佢一向都有个练靶场地嘅，呢个就法例嗰、那个，即系要修订条例咯。不林生讲咧一个观点嚟嘅，都可以研究一下嘅呢、這个觀點。 即系我都喺网上面睇到嘅。 系明白。 咁如果将佢其中一项呢个剔除咗土地用途，即系取消咗佢，咁成个山可以我哋建屋啊，做乜都得。 咁呢个比较新鲜啲， 系呢个新嘅睇法， 少听人 吓。使咩练靶咧？仲要划分一个地区作为练靶用地咧？如果唔用练靶用地，可唔可以作为成为房屋用途咧？咁嗰就要重新修订嘅土地条例，嗰一个大问题嚟嘅。不过 问下梁振英咯。 好啊，问下梁振英。好啊，多谢林生提出个新观点，就话究竟需唔需要有练靶场地呢样嘢咧？而既然要开发呢个东北嘅所谓农地嘅话，点解 唔首先嘅次序系先放弃练把场地先咧？咁嗱，可以讨论下噶。我自己就冇咩即系个概念啊，所以而家点发展？ 你即系又学我政府啲咨询文件冇乜倾向性嘅， 系啊，冇倾向性，同阿警队同阿警队放行嗰个保钓渔船一样，冇倾向性，只系选择离开现场啫。佢警员好啊，到阿黄生电话，黄生， 黄生你好， 早晨啊，阿伟文啊， 早晨早晨， 系咁就阿旭。阿玉华都 系， 早晨。 咁就即系话我系北区居民嚟嘅。 系， 我哋嗰度本身石湖墟，即系石湖墟嗰度咧，都有好多嗰啲空地咧，就未即系未发展嘅。例如话咧，可以喺上水铁路站嗰度咧，可以起一个上盖物业啦。 嗯， 系。 咁就即系话唔 嗰度好细啫，嗰度 咁急话要发展古洞北啊。即系 平斜 啊，同埋粉岭北嘅，因为我哋石湖墟个经验话俾我哋听咧，因为嗰个规划都未做好咧，结果就即系点啊？结果而家好多自由行客啊、水货客咧，都喺晒石湖墟呢一带嘅，咁就即系制造好多嘅治安问题啦，同埋人流太复杂啦。 哦、 如果话喺嗰个平斜嗰度再起。即係嗰啲雙俾雙非人呢去住嘅嗰啲屋苑啦、屋村咁樣呢，會係即係令到北區呢、這個即係呢個本身一個好好嘅好和諧呀，同埋好大自然嘅環境就被破壞嘅。 不過咁呀，黃生，嗰、那個唔係俾雙非去住嘅，俾香港市民去住嘅。不過只不過係話國內人去嗰三個衛星城市呢個安排可能就唔需要簽證咁解嘅啫。即系佢都系俾香港嘅公屋居，即系公屋轮候嘅居民用嘅。 嗱，即系咁，我以前咧喺2001年咧，我就即系话写个信咧俾我以前个校长，因为佢以前系区议会主席嚟嘅。 系。 咁咧，我就建议就系话平斜北面嗰个深圳河以北嗰边咧，就可以撥翻一啲地咧，就俾香港去發展，就即系好似而家嘅河套區咁樣樣。 嗯， 嗱，即系去發展一啲地，即系因為內地嗰度啲地方好大啊嘛，佢同埋起親嗰啲樓都係好矮啊嘛。 嗯， 咁其實可以即系話將一啲，例如話三四層內地深圳嗰啲三四層嗰啲矮樓咧，就撥俾香港，跟住去重建做咧十幾廿層啊。嗰啲咁樣嘅樓嘅仲實際咯，同埋可以開闢做一啲咧例如話大學生嘅發展嘅地方啊咁樣嘅，呢個就係我當時2001年嘅嗰個建議嚟嘅。 係河套區啊，鄭耀棠都提供好多意見話點做點做嘅，真係啊。 其實好敏感嘅，不過就嗰度就好敏感，因為始終係邊界地方咯。你個土地使用咧，跟住牽涉到邊境問題、基本法嘅問題，嗰度劃界問題啊。喂，點解有基本法咧？條劃界唔可以隨便褪嘅，唔可以褪前、褪後啊、褪北啊、褪落啊，慢慢漸漸唔見呢條界咁啊，唔得嘅。呢、這個就係香港個所謂特區個重要性喎。邊界 我咪有個講法咧，就話咧想將呢個係深圳啊，成為特區咧就是将香港都可以伸延过去， 腾上 啊，即系香港管理啊。 咁呢个好处就是你咁讲啦，坏处就冇咗香港咯。其实即系唔见咗香港。好啦，多谢黄生先。嗱，成个点解我哋觉得嗰个边界嘅问题咁严重咧？就因为香港条线就画咗喺嗰度嘅，即系你只要褪北。褪南咧就出現咗問題都，一褪咧最尾就唔見咗香港噶啦。咁香港嘅特性就係喺依度，所以變咗，我哋要講拜拜啦，林北華。 係啊，我哋仲有係咯， 要啦，即刻拜啦，拜拜啦。 OK。 新界西有九席參選嘅名單，一共有16張，包括一號民建聯梁志祥為首嘅6人名單。 二号是工联会麦美娟为首的5人名单。 三号民主党陈树英为首的5人名单。 四号人民力量陈伟业为首的4人名单。 五号民主阵线麦业成。 六号社民联的曾建成。 七号公民党郭家麒为首的2人名单。 八号新民党田北辰为首的4人名单。 九号何君尧。 十号陈一华。 十一号街工梁耀忠为首的2人名单。 12号是民建联陈恒斌为首的7人名单。 13号第三力量陈强为首的7人名单。 14号民主党李永达为首的3人名单。